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夏天日头好兴，成日出汗就必然的了。不过近来睇到报道，竟然话有个男士因为出汗出得太夸张，连佢嘅女朋友都拒绝同佢拖手仔，而且情况仲严重到，当佢书写嘅时候，连张纸都俾啲汗搞到湿晒。经过诊断之后，原来呢一名26岁嘅内地男子系患有多汗症。其实多汗症真系会严重影响社交同埋生活噶。有医生就话，手汗症其实是交感神经异常活跃所致。如果患者情况严重的话，需要用到两至到三张纸巾才可以抹干对手，甚至乎需要做手术治理的。讲回这名多汗症的患者了，虽然多汗症的期间他曾经尝试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饮中药、电疗等等的治疗方法，不过都只能够舒缓，而一直都没办法根治。后来他就决定了要接受手术治疗了，利用了微创胸腔镜切断了交感神经的 T3、T4， 终于都可以彻彻底底解决了手汗的问题了。有医生就说，其实多汗症是一个原因不明、间断性功能性地异常出汗的病症，大概每30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染上。其实多汗症的严重程度是可以透过纸巾来测试的，如果一张纸巾可以清洁干净双手，那就属于轻度，两张纸巾才能够抹干对手就属于中度，而需要三张纸巾的就已经属于重度的了。中度或者以上的患者呢，就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了。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流汗其实是身体的自然反应，有助降温同埋排走体内嘅废物。不过如果流汗太多，就系患上多汗症啦。患者即使喺静止嘅状态，都会无故出大量嘅汗，主要系喺腋下、手掌、脚掌等等汗腺比较多嘅地方出汗。医生就话，临床经验发现，近年多汗症嘅患者人数系越嚟越多噶。不过若然突然之间多汗，亦都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疾病所引起的，例如是甲状腺素高，又或者是生肿瘤等等。不过流汗太多就很容易会出现其他问题了，好像是皮肤的汗腺、汗斑或者是毛囊炎等等。若果大汗的问题困扰到生活，就可能要考虑一下接受治疗了。现在医学昌明，加上科技发达，大汗的问题都可以靠住注射肉毒杆菌来解决，这样就可以抑制到汗水的分泌。至于严重程度的患者，就可能要考虑一下做手术了。其实在炎炎的夏季里面，大家都一定有经历过身边有一些很大汗的朋友。不过都要提你一句啊，大汗除了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构成了不便之外，可能亦都会导致唔少尴尬嘅场面，好似握手啊，又或者系扶完电梯扶手、交通工具嘅扶手等等，都会湿咗一大笪。都系多啲留意一下自己嘅个人卫生同埋自己健康问题。如果真系有多汗症或者异常大汗嘅话，就要谂啲方法帮下自己解决呢个问题啦。 我有权散步，你有权洗澡，越热越热闹才做。 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人好努力去到咧，就系揾唔同嘅机会嘅。呢啲机会咧，可能系属于一啲创业嘅朋友。咁我哋梗系要拥有咧，就系积极嘅心啊，先至可以做得到自己嘅工作啦，系咪？好啦，今日你21号啦，啊，原来食环署咧就喺21号啊推出全港公众街市档口公开竞投嘅招标喎。咁啊，如果你谂住咧嚟紧啊，可以。有啲頭一個檔口去到呢就係、是、工作嘅，去到試一試嘅，喺街市入面工作嘅都係機會嚟嘅。咁話到啦，聲稱更加有效減少空置率，同埋以及呢就係、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嘅機會。不過呢啊，都有團體呢就做一啲嘅調查，就發現啦，全港空置街市檔口達到1800多個，咁但係食環署呢就係、是、今次呢一個嘅公開招標有304個。咁部分啦，落選嘅檔口更加咧就係屬於油尖旺區近門口嘅靚檔，咁啊亦都咧就係話到啊公眾街市更加出現咧就係零招租嘅現象。好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叫做靚嘅鋪位啦，就可以咧就係俾人租到出去啦，係咪？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咧揾到一個屬於自己嘅創業機會。我自己咧都系中意一个咧去湿街市啊，去到买嘢嘅人嚟嘅。咁我自己咧亦都觉得咧吓，湿街市有阵时啲货品咧的而且确咧，即系有啲新鲜啊嘛。咁啊煮出嚟咧个效果好似咧又真系唔同啲嘅。唔知道你咧又中唔中意啦？好啦，要创业嘅话咧，可能咧都系要爸爸咧要谂一谂嘅一样嘢嚟嘅。嗱，爸爸咧其实工作压力大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社会上面亦都有好多关于父亲节啊，爸爸嘅一啲调查。今次呢个调查咧就系话到爸爸嘅压力咧，经常都会俾就系社会忽视。咁啊，有一啲嘅叫做调查机构啦，佢哋就话到啦，希望藉住呢啲调查报告，咁啊提高大众对父亲角色嘅压力同埋关注。呢、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啊，受访者平均啊，压力指数咧就去到64分噶，接近70分嘅警戒线。啊，当中超过30%表示感觉得到咧就系有明显嘅压力，接近10%更加需要咧就系专业人士介入去到疏导情绪。啊，压力来源之一咧就以夫妻管教不一啊，孩子问题就为主。啊，调查都反映出了单身父亲的压力远超于社会的认知，值得大家去到好好关心啊。这个问卷就做了294名的父亲，当中 89% 就是已婚的，其余都是同居或者未婚再婚丧偶或者离婚的父亲的。问题主要都是刚才讲过夫妻管教不一啊，还有就是孩子喜欢自己啊，健康啊，经济压力，这些都是爸爸的压力元素来的。调查结果以压力指数就量到父亲的压力指标，受访者的压力平均就是64分，超过35%的受访者压力指数就是高于70，代表感受得到明显的压力，情绪有时候就会出现低落，紧张甚至就是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情况都有出现。众多的因素当中咧，见到一个咧就系夫妻管教，就系、是、好多嘅父亲咧感觉得到压力嘅来源嚟噶。其中咧有啲个案咧就系、是、有3名子女嘅父亲啊，佢就话最大压力就系源于同太太管教子女嘅方式咧，不时就出现分歧。佢就举个课外活动为例子啊吓，咁爸爸认为课外活动咧就应该以享受为主嘅，咁但系太太咧就认为啊。应该参加不同的比赛，并且就得到好的成绩就为主导。咁有专家就指出啦，夫妻在管教方针上面出现分歧是香港爸爸普遍的压力来源嚟噶。咁而爸爸亦都通常啊作出让步的一方。 建議當出現分歧的時間，雙方應該坦誠去到溝通，兩個人都應該作出讓步，而非只是父親單方面讓步。做爸爸咧系难嘅，咁啊都应该咧就系多啲吓关心一下爸爸嘅压力状态啦，亦都建议爸爸应该关注咧就系自己身心嘅健康，生活有冇平衡，遇到问题嘅时间啊点样去到同太太啊、老师啊，甚至乎咧就系社工寻求一啲嘅帮忙，唔使咧就下下就自己一个人解决嘅。咁而太太亦都应该咧喺管教上多啲咧就同丈夫商量，达到咧就系管教一致。咁啊，子女更加应该咧尊重爸爸，锡住爸爸啦。 谁可协唱情长败得？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在乎乖张，仍卖命拼乐场。 叫做圣马力诺之心，他们是来自组合乐队组合 DJing， 这边已经是30度的气温了，虽然早上6:2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这个时候听听6:30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今早有白泉路陪着你，我回来了，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整天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法国举行地方选举第一轮投票，被视为出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票站调查显示，极右国民联盟的表现差过预期，令到要在南部赢得第一个大区胜利，并且以此成为出年进军外丽社工的跳板出现疑问。今次选举是测试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软化立场之后会不会获选民接受。初步推算，国民联盟在全国得票大约一成九，中间偏右的共和党得票大约两成七领先，绿党和社会党排第三和第四，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得票大约一成一排第五，投票率只有三成多一点，创几十年以来的新低。美俄元首结束峰会之后几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准备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人落毒事件再度制裁俄罗斯。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华府已经就纳瓦尔尼被毒害制裁俄罗斯，并且联合欧洲盟友要俄罗斯付出代价，华府正是打算采取另一套制裁措施。对于美国有意实施新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方向来以合法正当行动回应美国的非法制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会视乎疫情发展和疫苗接种进度，检视有没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并且尽快公布。他说，疫苗接种率越高的地区将会越有条件尽早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呼吁雇主在可行情况下提供便利，为员工安排疫苗假期。另外，政府将会在星期五起缩短院舍员工强制检测期，至到每十日一次，并且会停止发放200元检测津贴。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院舍员工将会获发一次过800元的津贴。有工会质疑，近日疫情回稳，为什么要缩短检测期，认为会为员工带来不便。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是连续第13日本地零确诊。至于初步确诊少于5宗，那宗输入个案是一名36岁男子，是机组人员，由俄罗斯抵港，他没有病征，检测之后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积有11886宗确诊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不会即时有抗体的，因为那个免疫系统是需要是去调整和去产生一些抗体，通常大概是10至14日左右身体里面就会产生足够的抗体，很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时候那个抗体未必是那么高的，讲紧六成或者七成人有那个保护，要接种第二剂之后的7至14日先正会有一个八九成的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5的时间啦，吓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听紧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白元浩打电话俾崔洁彤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咁啊星期一啦吓，咁啊大家都要精精神神啊。 知道，俾心机啦。 系啊。 喂。昨日父亲节点过先？ 昨日父亲节咧，啊都有食蛋糕嘅， 唔记得咗咯喎你。 唔系唔记得，都有夜晚咧食蛋糕嘅，都好开心。 吓、啊，啊、就系简简单单啊，有冇出去食饭啊？ 冇喎、啊，喺屋企食啦，人多啊出边系咪？ 啊，都啱嘅，都 系啦系啦。 咁啊，小朋友最后喺学校整咗个咩礼物送俾你咧？ 哦。 佢之前唔系同你买咗个关子嘅，爸爸，我有父亲节礼物送俾你啊！ 学校嗰个咧就一张纸，就画咗个火柴人，跟住咧就送咗俾我啦。好啦， 哦，即系一幅画嚟嘅， 一幅即系一张好细张嘅，我谂手掌咁大嘅纸，跟住就画咗个火柴形，跟住佢就话：爸爸呢个系你嚟噶，父亲节快乐咁样。咁我星期五嘅时候佢送俾我啦。好啦，寻日咧朝头早就带佢翻嗰啲教会嘅小组啦。咁、原来佢哋又有整呢个父亲节，喂、哎，哇，呢个靓过幼稚园个好多，呢个起码系一个咧。 是一个礼物咁系嘛？ 系一个父亲节嘅人手做嘅奖杯。 哦， 系啦，咁你个 立体噶？ 立体噶，我影张相俾大家睇啊，迟啲。 好。 翻屋企影张相俾大家睇，系啦。咁但系咧，佢入边嗰个 suppose 咧系一个我估个原仓个图咧，应该系一个爸爸揽住个仔仔嘅，咁啊贴纸即系点知贴贴啊贴落个奖杯嗰度嘅，咁个奖杯系海绵嚟嘅，咁啊好啦，咁跟住佢整完出嚟之后咧，我话哦点解有个人揽住个女仔嘅，似系嗰啲咧，即系嗰啲咩夫妇恩爱奖杯多似父亲节咯，系啊，咁但系 咁佢点讲？整埋妈妈落去咯， 佢咪讲两讲之后，佢话唔系啊，其实呢个系弟弟嚟噶，因为弟弟头发长嘛。跟住佢咪话呢个系弟弟嚟噶，越讲越唔拉更件事。 因为咧，我喺度谂啊，细个咧，因为上个礼拜你话你弟弟会喺学校整样嘢俾你嘛，我就谂啊，细个嘅时候喺学校咧，通常都会即系老师会教一啲有主题嘅手工啊嘛，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啊，唔知道到而家啲学校会教整啲咩咧？即系譬如可能母亲节咁，可能就会教你用啲纸咧去接个手袋咁样送俾妈妈，咁父亲节咧就点样接条胎。或者画条胎咁样样噶嘛， 系啊， 系啦，咁原来都系火柴人嚟嘅，你嗰间、 啊、 你个仔嗰间学校， 唔系可能系佢自己画得衰啫，因为佢又唔识得画嗰啲好靓嗰啲公仔，佢就求其啦，咁啊系咁上下噶啦。 哦，咁不过唔紧要啦，啲心意都开心嘅，同埋即系趁住呢个节日，我相信寻日都即系好多屋企人啦、啊，都会自己坐低食下饭啦，跟住倾下偈啊咁样啦。咁我见到适逢寻日系父亲节咧，都有项研究出咗，有项调查出咗，叫做咁咧就话咧，超过有40%嘅受访高小学生啦，咁、每一日咧同爸爸倾偈嘅时间咧唔够30分钟喎、 哎呀， 超过四成即系差唔多一半噶咯，即系话差唔多一半嘅高小学生，我当佢。可能10岁， 吓系啊， 10岁左右啦，我谂系啦。哇，每日同爸爸倾偈嘅时间竟然唔够30分钟，半个钟都冇。近30%嘅受访者咧，更加认为父亲对自己嘅烦恼事情知道好少啊！即系你知道，其实而家高小学生都有好多嘢会有烦恼啊，自己有啲嘢担心啊，佢就话爸爸唔知啊咁样、啊。咁啊呢个调查团体就梗系希望父母喺子女年幼嘅时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啦。 同埋我自己都覺得由細個開始建立乜嘢都同佢傾啊，同佢講咧，咁慢慢到大個，譬如佢出嚟做嘢啊，遇到啲咩啊，失戀又好，或者喺工作上面唔順利又好咧，都會覺得即係屋企係一個避風港，可以同佢哋傾嘅。因為如果你細個冇呢個習慣咧，到大個你好難會特登啊，我有嘢就乜都同你講咁樣樣噶嘛。所以呢個調查都可以話係提醒翻大家由細開始，即係嗰個父母同埋仔女嘅關係咧，要開始好好去建立啊。 咦，咁我要 keep 住同我仔傾偈先得喎。如果唔係突然之間傾少咗咧，佢就開始唔同我傾噶咯。 我有可能噶，可能因为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习惯嚟嘅，即系譬如佢好信任你，或者佢细个乜嘢都同你讲嘅话咧，慢慢佢真系会一路成长嘅时候咧，都惯咗同你分享啊。如果唔系咧，譬如你细个佢又去打机，你又你忙碌咁样嘅时候咧，到大个你好想佢同你分享一啲嘢咧，佢未必咁容易开口咯。你自己有冇每一日都有30分钟嘅倾谈时间咧？ 有啊，我暂时都有啊。佢都可能仲好细咧，我都担心听完你讲之后，会唔会佢大少少开始啲时间越嚟越少咧？咁样呢样嘢就真系要注意咯，因为。即作為父母嘅時候，有陣時咧，你見到個小朋友咧開始大，你又覺得啊，佢都應該俾翻多啲私人空間佢嘅，咁啊容易咧就變成咗就係唔記得咗同佢傾偈，成日諗住我俾空間佢，俾下俾下咧就俾得太多，跟住最後唔記得咗同佢傾偈添，都有咁嘅可能性會發生添啊。 同埋呢個調查佢都有講到咧，話啲小朋友覺得喺疫情底下同爸爸媽媽嘅關係都有正面嘅影響。咁因為可能多咗 work from home 啦，留咗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啦。咁雖然有啲人就話哇好辛苦啊，嗰段時間好唔慣啊咁樣。咁但係在於即係喺呢個調查裏面啦，小朋友自己就覺得有正面嘅影響嘅對於關係，即係真係見多咗。就會那個感覺會 close 咗， 係啊 ，friend 翻啊嘛，即係之前可能大家忙啊，少傾偈啊，咁而家見多咗嘅時候，咪 friend 翻咯，同阿爸。阿爸原本好中意同你玩嘅，不過日日都要翻工，咁而家突然之間有機會 work from home 喎，咁梗係又可以玩翻啦，幾好啊！如果係咁樣嘅話， 係啊，最重要就係即係細個有一個交流嘅基礎咧，去到青春期啊。反叛期嘅時候咧，係啊，個衝突咧係我諗即係應該冇咁大咯。如果你本身即溝通得好啲嘅話， 係啦，做阿爸咧，我都成日提住自己嘅，唔好咁難，即係多啲同啲小朋友玩，係咪？ 係啊，係啊，所以過咗父親節啦，今日阿爸爸要繼續做好自己啦。 今日過咗父親節又係咩？一年364日都係母親節啊！今日又係母親節啦。 好啊，你老婆开心，你都开心啫。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嘛。 喂，你呢句啱啊吓， 至理名言嚟噶。 转头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6:43嘅时间，晨光百科。我哋每日都要食嘢，食嘢就系希望可以吸收到维他命啦。食物嘅营养素包括有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啊、维他命同埋矿物质等等等等等等等。身体咧就需要喺食物入边摄取适量嘅维他命，用以咧就维持各个嘅细胞啦、器官正常嘅功能。亦都可以促進我哋成長發育啦。如果身體缺乏咗，或者咧就係攝取過量嘅維他命，都可能咧會造成營養不良嘅噃。營養不良唔單止係唔夠營養，過剩都係不良嘅反應之一。好啦，維他命咁重要啦，其實維他命都有好多唔同嘅分類嘅。嗱，維他命嘅各種功用，亦都咧就係有助新陳代謝同埋預防慢性嘅疾病，例如係心臟病、癌症等等，更加咧就係能夠維持正常嘅食慾啊，精神健康同埋抵抗力噶噃。所以咧，維他命啊，原來基本上咧分咗兩種嘅，唔知你知唔知咧？一種叫做脂溶性油脂嘅脂啊，脂溶性維他命，包括維他命 A、D。E 同埋 K 可以溶解于咧就系脂肪嘅，咁啊依靠住食物入边嘅脂肪先至可以咧就系被吸收噶。啊，另外身体多余嘅叫做溶脂性维他命就会储存喺肝脏噶，不会排出体外。 另外就是水溶性的维他命啦。水溶性的维他命就包括维他命 B 和维他命 C， 可以溶解在水的。身体里面多余的水溶性维他命就会从这个尿液就排出去体外的。好啦，食物的储存和烹调方法也都会影响食物里面的维他命的分量的。维他命 A、C 和部分维他命 B 更加会被强光就是破坏，所以晒得多有时食物放在太阳下晒其实是会破坏了它的营养价值的。所以食物应该就放在阴凉或者雪柜的地方。维他命 C 和部分的维他命 B 就会就是溶解在水里面就被热力破坏，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将食物放在水里面长时间浸洗，应该将食物呢更加就是不可以将这个食物长时间就是烹调煮理的。其实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维他命丸和补充剂出售的，那么究竟需不需要服食这些叫做补品才可以维持到我们的健康呢？这样好了，翻查翻就是政府的网页，卫生署一个学生指导服务的网页，他就说到了，饮食就要均衡，不宜偏食，依照住健康饮食的金字塔，叫做有一个分量的比例进食的话，就可以从日常的食物入面摄取足够的维他命以维持健康的了。如果因为患有疾病而需要控制饮食的话，那应该在这个时候才请教医生和营养师，千万不要想着自己 服用这些叫做维他命丸和补充剂，过多的营养其实也都只会排出体外的。足够的运动都很重要的，例如跳下舞。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全部 Not about the money or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何挂念不可 头上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望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咁啊，讲下 IT 啦。咁啊，电话侧边有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阿陶喺咪度？ 喂，喺度，早晨。 诶、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有啲咩 IT 嘢咁同我哋讲下咧？不过讲开又讲，我想问咗你先啊，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话用电脑就要睇住个 mon 啦，即系嗰啲显示器嘅。我一次咧见到呢个好特别嘅，佢系咩智慧型显示器？ 哦，咁啊，可能就要回顾翻我哋上集讲到一啲类似 IoT 嘅物体啦。咁啊，纯粹系多咗一啲我哋之前 IoT 咪有讲到与通过我哋讲，我要开灯，咁等灯就会开。 哦，系啊，系啊， 咁嘅功能嘅。 系啊，系语音嗰啲啊嘛。 系啦，咁啊，所以纯粹将呢一套语音嘅嘢咧套用咗喺个电视机上面。 哦，咁佢有啲咩 function 咧？即系例如话电视机光啲。电视机转台，电视机我要大声啲咁样啊， 类似系啲咁嘅功能啦。咁当然电视机主要都系做啲咁嘅功能嘅。咁当然啦，如果佢有将来仲有更多嘅功能，咁当然就希望啦。譬如可能唔知会唔会可以上到网，或者开个浏览器帮你开个 app 等等。咁呢一啲就未知啦。咁当然智慧型显示器除咗呢一啲嘅语音功能之外咧，佢多咗一啲可能。帮你去 fine tune 翻嗰个影像画质嗰个功能。 哦，咁即系原本个画面，例如我开 YouTube 嘅个像素嗰一个original 嗰条片可能好低嘅640咁样，佢就可以帮我转翻 high def， 甚至乎系 4K 咁样，即系类似呢类型咁样嘅转动啊。 咁又未必有咁夸张，咁纯粹系可能系将一啲颜色上面咧，帮你显示得更加嘅鲜艳，或者令到你睇得舒服啲。 咁所以呢啲就叫做智慧型嘅显示。咁但呢啲显示系在于一个我哋电脑座台嘅显示器啊，定还是系讲紧我哋要驳电视嗰一啲嘅电视嘅显示器咧？ 咁我见而家通常都系讲紧响电视机呢一款类型嘅电视嘅显示器上面，我见到都系。 咁用语音咧就可以控制到啊，咁我知道而家有一啲嘅牌子嘅电视机咧，都已经系可以用语音帮你search 一啲嘅嘢噶啦。咁但系系唔系好方便咧？咁我有见过有啲朋友可能拎住个遥控去用嘅时候咧，都有啲特登要用嘅位嘅。咁又唔系话真系我喺屋企求其好似即系 Iron Man 咁样，我讲句嘢咁啊，佢会帮你做晒，都未去到嘅。咁但系科技都要慢慢进步咁先得嘅。咁呢个显示器仲有啲咩特别嘢可以我哋又留意一下噶？ 除咗呢一个之外，咁佢当然佢就声称话会将佢嘅即系佢本身显示器嘅声音啦，都做得好好。咁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发觉啦。咁一般嘅电视机嘅喇叭其实未必系你想象中咁好嘅，其实咁所以可能佢都想尽量去改进一下，做到更好。 即系可能条声听新闻都用杜比， 咁 条声系靓啲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我又想问阿陶啦，因为咧最近喺市面上都见到有一啲叫做GPS 嘅追踪器嘅。咁呢啲追踪器咧，我一谂就谂到啦。例如我有仔仔嘅咁样，咁我就将个追踪器放咗喺个仔仔个书包嗰度，或者叫佢更新袋喺裤袋咁样。咁我就用个电话随时可以 check 到佢啦。咁其实系方便咗嘅，或者系安全性，可能你会觉得有个保障咁样咯，知道仔仔喺边啦。咁但系其实除咗讲紧呢个三果牌子有 GPS 追踪器之后，其实市面上系咪原本都已经有呢啲嘅IT 嘅硬件可以做到嘅咧？ 如果你都有留意坊间嘅电视剧，都久唔久见到有啲追踪器就咁存咗喺一啲地方，其实你好自然就会想到，其实都系一啲好大同小异嘅物件嚟嘅啫。 哦，不过就佢就包装咗，好似好靓咁样就再卖咁样。 冇 錯啦。咁所以你話安全性究竟係點樣？其實呢個都真係因人而異嘅。 嗯。 咁好似之前都有單新聞話有人放咗個 tap 啦，響一啲嘅可能係私家車嘅地方度。咁其實跟住俾人哋可能追蹤咗一段時候，其實最重要係自己都唔知咁先至係得人驚啊嘛。 咦，係喎。咁我哋用呢啲叫做追蹤器或者 GPS 嘅 tap 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要注意？咁我哋又有冇得防？其實我哋個身上面已經俾人擺咗呢啲嘢咧？ 哦，咁坦白講啊，真係唔。如果佢冇呢啲咁樣嘅 notification send 俾個電話話俾佢知個 tap 已經喺佢身邊逗留咗一段時候咧，其實坦白講，你應該都係唔察覺唔到嘅。 嗯，咁啊要靠自己小心啲啦。 冇錯啦，所以關鍵都係在乎於你個目的究竟係做啲咩啦。咁好嘅，自然你就會覺得方便係好嘅。咁唔好嘅，當你 feel 到嘅時候，自然就會覺得係可怕，甚至得人驚嘅啦。 我又即係誇張啲咁問啦。其實我見好多電影嘅情節都話有啲咩反追蹤系統啊，會唔會有啲 app 啊、軟件啊，甚至乎程式咧，我喺個電話嗰度撳兩撳就 check 到我附近有冇啲乜嘢 GPS 嘅追蹤系統，等我撳一撳咁樣就可以知道佢位置咁樣嘅咧？ 咁啊，如果係三果品牌嘅 tap 咧，咁理論上咧應該都可以幫你去追蹤一下你附近有冇呢一個 tap。嘅能力嘅， 嗯， 系啦，咁当你真系揾得到嘅话咧，咁理论上应该都有佢网上面啦，都有相关嘅方法咧，帮你去教你真系如果见到佢嘅时候，你想移除点样去移除佢， 嗯， 咁但系最担心嘅就系、是，除咗生果品牌以外嗰啲啦，咁又都真系的确有啲反追踪嘅工具嘅，咁、 嗯、 又 app 上面有冇咧？咁我就暂时未有去留意。咁但係咧，佢個其實個原理在乎於 GPS 同埋或者可能真係去用到藍，唔知藍牙有冇機會啦。咁我見坊間都話有啲藍牙嘅 tap， 咁、 嗯、 但係藍牙 search 嘅能力就即係 search 嘅範圍就有限嘅啫。咁但係調翻轉 GPS 咧個範圍就大好多啦。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坊間成日都話誒有追蹤呢樣追蹤嗰樣咁啊，最緊要即係、就算有科技嘅都唔好立壞心腸喺度用啲唔好嘅地方啦，係咪先？好啦，咁啊講翻啲軟件啦。嗱 ，Windows 咧都啲新版本。咁啊，成日都講話，譬如之前有啲新嘅瀏覽器又好，或者 Windows 自己本身啲新版本，有冇啲資訊同我哋講下咧？阿圖， 咁又傳聞啦，Windows 11啦，就嚟緊就開始會發布啦，響今年，咁又聽聞都個畫面啦，好似都有啲改動咗嘅， 係， 咁又當然啦，佢好似係有取經嘅成分啦，咁當然呢個就大家自己去判斷啦。咁、 嗯、 當然其實做到個目的都係想做到靚嘅啫。咁當然啦，個 performance 咧我就仲未去留意到究竟有冇提升到嘅。咁但係畫面上面嗰個變化咧係的確有幾大嘅轉變嘅，而且我覺得都幾靚。 嗯，咁啊 user friendly 咗個成件事係咪咧 ？user friendly， 咁一定啦，係啊冇錯，有個位係真係 user friendly 嘅。譬如我哋個 Windows 個視窗啦，平時可以 drag 去左邊或者 drag 去右邊咁樣，當然係方便啦。咁、 啊、 但係其實我哋嚟緊就會有一粒掣一撳咧，佢就會幫你自動分曬兩邊啦。 哦，即係喺啲鍵盤上面或者係 fast key， 甚至乎喺個設計上面咧，都會將而家嗰啲叫做秘技咧，就更加全面咁樣放喺普羅大眾嗰度應用上面啦。 冇錯啦。 哦，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睇下呢啲嘅新嘅科技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喺用 IT 上面咧可以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啦嚇。好，今日朝早唔該曬阿圖，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唔該曬阿圖啊，咁啊的而且確科技一日千里啦，咁啊有陣時有啲科技聽下嘅話咧，都知道哇呢個世界咧，原來每一日啊係每一日都已經變化得相當之大啊，咁啊一定要緊貼住呢個社會嘅進步先得，如果唔係落後啦嚇，咁啊變咗咧就古老石山就唔好啦嚇。好啦，好快脆咧就會去到早上嘅七點鐘嘅，因為而家30度，酷熱天氣警告咧就繼續生效嘅。轉頭分途廣播噶咯，咁啊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繼續咧就陪住各位聽眾嘅，咁啊所以我哋轉頭喺二台嗰度再見啦。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或者财产损失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地震发生喺本港时间凌晨1:05，震源深度10公里，19分钟后。 又发生一次 5.5 级地震。黑马德克群岛属于新西兰，岛上没有常住的居民。黑马德克群岛由几十座火山岛形成，分布在新西兰和汤加之间的海域，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究竟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我这个怀疑至少证明我是真实存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畅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时间啦吓，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我哋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啦，另外一个都系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7:07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有啊 Toby 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出边嘅交通一切安好嘛？ 系，暂时咧都 OK 嘅，咁啊先讲下隧道先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开始系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去果栏嘅。咁喺九龙湾咧，宏基街咧就有一个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咧，将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噶，咁啊经过小心啦，就系、是、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嗰一段嘅。就係咁啦，今日交通。 咁啊，嗰段路咧，一封會唔會有好多嗰啲上落貨嘅時候咧，有冇位停啊？附近又塞啊咁樣。 係唔排除啊？呢、這個裏邊嗰啲工廠區咧，始終多貨車啊嘛。 係啊。 咁啊，好有隨時有呢啲機會啊！咁所以真係揸車咧，要係好專注睇下啲路面啊咁樣啦，同埋盡量唔好違泊咯。 臨時路牌咧都要細心啲睇啊。 係。 即係一有呢啲，譬如臨時封咗呢條街咁樣，你望一望嘅時候，又冇啊！呢啲咧就好。好难喺 喺嗰個嘅地圖上邊咧，就即刻揾得到嘅。 係啊， 呢啲就真係要靠翻電台啦。 係啦，其實睇唔到嘅喺個地圖嗰度咧，同埋你一除咗電台就唯有真係你現場先知咯。 係咯， 同埋可能係附近有少少寫住，但係根本你揸車其實睇唔到噶嘛。 係，因為你要係睇路啦，睇人啦，最緊要就係睇人，千祈唔好撞親人啊嘛，係咪先？ 係啦，嗰啲細街咧又多車又多人咧， 係咯， 係有啲危險 嘅。跟住你要轉嘅時候先至發覺，要轉嗰刻你先見到，哇！原來有個路牌喺度， 係 即係 sorry 嗰個牌。 係啦係啦，嗰個牌咁樣咁啊。咁啊好惨啦！如果你发现唔得嘅话，系啦。不过咧，啲路牌咧，除咗呢一个街上面有之外咧，而家最近都有个新嘅指引，就喺港铁咧，琴日就正式开始咗啦，就系嗰个嘅屯马线嘅新月台。呢个咧，作为一个乘客都要睇清楚个指引啊。 哦，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咧？呢个就 呢个咧，嗱，呢个屯马线嘅新月台喺红磡站啦。琴日我见到新闻都有卖。咁咧就系因为屯马线咧就下个礼拜就通车啦。咁咧，然后咧呢个红磡站嘅新月台咧就琴日已经率先启用咗啦。咁呢个时候咧，如果大家搭东铁咧，要转西铁咧，或者调翻转啦，西铁转东铁咁样咧，就冇得再就咁过对面啦。咁你就真系咧要上一上嗰、那个，要兜上去个大堂嗰度，又落翻去咁样。咁咧就咁样先转到车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大家真系要睇清楚个指示啦，就唔好盲中中行去对面咧。咁咪冇车搭嘅原来。系啊，呢个新嘅安排咧就。即系会开始实施啦。 而家就一直以嚟都系，如果我要搭呢由呢个东铁转去呢一个嘅西铁嘅话咧，有阵时可以过对面，但 系 其实有阵时咧，我都要上翻上个大堂，就去翻隔篱两条嘅扶手电梯落翻落去。 系 啦，香港人咧，如果搭过呢条线嘅话，就次次都会惊一惊，因为你好惊嘅一样嘢咧，就我都有呢个心态。当我一落车唔喺对面嘅时候咧，我要上扶手电梯，我过对面咧，成日都要望住个表啊。 系啊，佢几得翻好少两分钟、三分钟咁样， 成日都系得翻可能即系分零两分钟啦。跟住佢就话俾你会开嘅，咁变咗大家就会一齐咧就 一齐跑， 系啦，一齐好心急啊。 系啊， 即系有阵时咧，人一定系咁样，你好心急就谂住赶嗰架车，因为。赶唔到都算，赶唔到就代表咩？你又要再上翻上去，又要去翻原本个月台嗰度，再等下一架嘅西铁或者东铁。 系啦，但有时等好耐嘛，嗰架大家都唔愿等咧，咁啊真系会跑一跑。我都试过一齐喺度跑啊，同啲人。 危险啊！危险 系危 险 噶，其实一个电梯咁样跑嚟跑去，又跑上跑落咧，系好辛苦。 扶手电梯咧，只系可以企喺度嘅，就唔好行啦。 系啦， 系啦。 同埋其实咧，企喺右边扶手电梯咧，即系大家主要企喺右边噶嘛，你都知道。 香港人习惯啦嘛，左边都唔系俾人行，左边咧企定定， 系啦系啦， 扶手。 系啦，应该系啦，呢个阿嘉燕姐嗰句嘢嘛，咁但系咧就即系呢个时候咧，其实如果全部人其实系右边咧，其实对个电梯嘅负荷都好大噶， 系啊， 系啊，好易坏嘅，原来应该平衡啲啦，一啲企右边，一个左边咁样， 所以咧就应该一齐企晒两边， 系啦， 跟住就等个扶手电梯送你上去， 系， 如果赶时间嘅话咧，行楼梯咯。 哦， 系咪？ 系系嘅，不过真系好少人。 我行得快过个电梯噶，如果行楼梯。 系咩？唔系你由咗隔篱又 OK 喎，电咪有时啲楼梯兜好多个圈噶嘛。 系， 咁啊变咗兜好耐，特别啦，譬如鲗鱼涌嗰啲站咧，就好夸张嘅，即系你行嗰个楼梯。 鲗鱼涌我情愿搭 lift 喎。 系系啦， 因为你一搭 lift 即刻去到月台嘛， 系啦， 你唔使行噶嘛。 系啊，就算搭电梯嗰个都行好远嘅，因为 系啊，搭扶手电梯都系行好远噶。 系啊，但系就都系嗰个楼梯就即系好，同埋系咁兜嚟兜去，同埋好焗噶。我觉得嗰个站咧，之后大家行嗰个楼梯就焗你行咁样咯，真系系啊，同埋系 烂 get 嚟噶呢个焗你行。 唔系嘅，咁巧啫，咁巧谂到啫。系啊，但系系咯，呢啲楼梯不过就冇乜人用啦。其实佢都呼吁大家用噶， 系啊， 咪贴喺有个标志咧，有几多级话健康啲嘅。 系系啱啊啱啊。 不过有冇人睇啊？ 有人睇噶，系 啊， 系啊，我睇到我都会一系会行一行先咁样咯。 哦，但有时你见到好多就唔行噶啦嘛。你见到哦，三十级咁啊，好啦好啦咁样。但如果有成八十几九十咧，其实啲人就却步啦。 咪当练习下咯。 系咪你行开山就 OK 啫？ 系咪？ 系啊。 大家都应该由行楼梯开始嘅， 系 咪？ 运动啊，慢慢累积翻。 啱啊啱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红磡站新月台嘅安排啦。 系啦，同埋下个礼拜正式开通又要再留意啊。 系咯，睇下到时嗰个情况系点啊，紧贴住我哋即系香港电台嘅交通部咧，交通消息你就知噶啦。 系啦， 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阿 O 啦，早晨阿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天气啊，好似麻麻地噃， 系啊，有冇落雨啊？而家 未落出，有啲偶雨嘅迹象啦，咁啊，天空上边都有啲乌云啊吓，咁啊估计广播道附近咧都应该会落起雨上嚟啦，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咧都要带定把遮啦，以免淋湿啦。今日好焗、哦，反而咧，琴日父亲节同埋礼拜六咧，天气就好好多咁样，咁啊唔知一阵有冇机会落完雨之后咧，雨过天青啊，咁啊，天气都好啲啦，唔知天气好啲啊， 空氣都有機會好啲。點解呢？今日呢吸一吸啲空氣呢都好似麻麻地，空氣質素都差差的。 哇！你個鼻都好嘢喎，因為空氣質素咧就唔係一至到嗱，雖然都屬於低水平，其實空氣都係好嘅。不過咧，的而且確就比前兩日一至到二啊呢啲咧就爭咗少少。 係啊，我哋廣播度出名空氣好噶嘛，喺個地方。人杰地靈啫，唔關我事。即係香港咧，唔係個個地方你都感受到咧個空氣好同埋空氣唔好嘅。因為有啲地方，譬如去到旺角啦，或者我自己住啦，住呢個西九龍嗰邊啦，其實啲空氣長期都差嘅，根本你就感受唔到個分別啊。等於咧，你日日去間鋪頭咧，都係食頹食咧，咁你根本就已經喂都係食啲頹飯咯，頹飯。好啲嘅颓饭同差啲嘅颓饭，佢嘅颓饭但唔同喎、哦，咁啊，即系你高级餐厅嗰度，哇，一食就知道，系有啲唔同嘅。不过如果高级餐厅突然间失准咧，你就会好感受到个分别。诶、高级餐厅嚟嘅，哇，咁啊啲嘢做咩咁噶？咁样咁啊，今日咧就可以放送俾大家，就系、个空气咧差少少咁多多啦。咁所以朝头早咧，啊睇到广播度咧都相对少啲人。譬如放假啊，少啲人跑步啊，做運動咁樣咯，咁啊呢個都係觀察得到出嚟嘅一個事件嚟。又調翻轉頭，可能琴日咧同爸爸咧兩杯到肚啊，咁啊今朝咧就費事做運動啦，或者費事跑啦，等自己可以休息下啦。咁啊，琴日就係父親節啦，咁啊繼續祝下啲父親節快樂先啦。琴日喺社交平台。见到好多父亲都捧住啲仔仔女女咁样，系影相，好似纪念品咁样。 长辈啊，好似长辈咁啊，啲仔变晒长辈。 系啦，好开心嘅，咁啊，即系希望延续呢个开心嘅感觉啦。嚟到礼拜一啦，好，详细嘅天气交翻俾小白。 好，唔该晒欧。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啊有，哇，原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吓。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33度，咁啊，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骤雨咧就会增多啦，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添，咁啊啲。雨水嚟啦吓，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5%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咁空气都算系好噶。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会继续生效嘅。咁啊，今天早上嚟到朝早7:16嘅时间，一齐上下堂啦，有何安达嘅 Andy 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的事情嘅。早晨啊 ，Andy。 系 Kitty 早晨，各位早晨。 今朝早咧 ，Andy 就带我哋去了解一下秘鲁嗰边发生嘅咩事。 系啊，嗱，就最近呢个世界上高几场选举咧，都系好近嘅。 系。 咁我哋见到由以色列啦，我哋亦都讲过萨摩亚啦，今次讲秘鲁，南美洲啦，拉丁美洲。咁其實秘魯嗰個總統選舉咧，第一輪就4月11日選投票，就最多選票嗰兩個就出咗嚟啦，就喺6月6日咧就第二輪投票噶啦。咁最後出嚟嘅結果咧，就兩個候選人咧，一個咧就以前係喺啲山區度咧做教師嘅，一位老師嚟嘅，後屘係搞咗教師工會啲工運領袖咁樣啦。男51歲，叫做卡斯蒂勒。第二位呢就大家可能都有啲印象啦，以前好似有个日本裔嘅美国总统秘鲁总统咁啊，咁佢姓藤森，今次呢就佢个女惠子呢就出嚟参选。咁两个呢就点票呢就拉得好紧啊。最后呢呢、這个教师呢即、就是、前教师呢攞嘅选票呢就係50.125%。 哇， 咁、那个 即係另外嗰个就係49.875%。 係啦，咁所以两个呢其实只係相差0.25%嘅选票、就 係、 是、等于呢44,058张。 係 咁、出咗嚟个结果呢就应该就係加斯蒂勒赢㗎啦，但係呢阿惠子呢就话唔係要挑战个选举结果。咁佢就提出咗呢就要求要点过大约22,500张选票，即是来自900个选区啊咁样啦。 咁而家咧仲係覆核緊，咁所以咧嗰、那個選舉委員會咧就仲未正式宣布邊一個人出嚟嘅。 哦，即係佢係有權咁樣嘅，因為嗰個比數差得太少啦。 要係啦，去要求重點啦。 嗯嗯嗯。 咁但係今次咧就嗰、那個結果咧，其實影響都幾深遠嘅，因為呢位前教師咧，其實嗰個思想係比較左翼啦。 係。 秘魯咧，其實係全個世界出產銅最第二個最多嘅國家嚟嘅。 哦。 咁呢個候選人咧，即係我諗佢都會做到總統噶啦。就講話要將啲礦產加税70%啦。 哇！一加加咁多。 同埋咧，就要佢哋啲外國企業賺到嘅錢咧，大部分唔可以拎，即係唔可以係從秘魯嗰度攞走。 嗯嗯。 咁因為佢自己太窮啦。個經歷佢來自啲山區嘅，疫症期間啦，即係而家都仲係啦，大家可能唔知啊，即係個眼光放咗喺印度啊嗰啲疫情比較嚴重嘅地方。其實如果用死亡率嚟計咧，即係全世界因為新冠病毒而死亡嘅死亡率最高嘅咧，就係秘魯。 哦， 咁、所以呢位前教師咧，佢就即係。上唔到堂啦，當然就諗住用第二啲方法咧，幫啲後生仔小朋友係可以上到堂喺山區，係窮到冇可能嘅。即係我哋就話坐低 Zoom 啫，你叫佢哋根本冇呢啲設備嘅。咁所以佢就係咁嘅背景出嚟選嘅。 咁怪之得佢要即係提高嗰啲税啊等等，即係佢都想挽救翻個經濟。 其实个经济会唔会因为挽救到大家好担心嘅？ 起码赚翻多啲钱先啦，喺佢嘅角度。 系，但系佢就好想咧，将啲财富咧就再分布。佢嗰个竞选口号好得意噶，佢就话咧，就系喺富有嘅国家里边咧，唔应该有穷人嘅。 嗯。 啊，咁所以佢就想将啲钱咧就拨翻去教育啊、医疗啊咁样。 系。 咁但系调翻转啦，即系既有利益嗰批人裏面咧，就好怕佢上台。咁、所以最近咧就有80个咧，啲前軍隊嘅將領咧係簽咗名話，呼籲軍隊咧，即使佢上台都好啦，都唔好支持佢。 哦， 嗱、咁但係而家個總統咧就話唔得，你呢封信咁樣呼籲法咧係違憲嘅。係，咁就準備咧就 發動政變咁樣 告呢啲人。咁同時咧就即應該將會落任嘅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咧，亦都有一個呈請，就話呢個選舉咁樣嘅情況底下啦，應該要重選。咁另外一邊咧就話唔得，我哋憲法寫明咧，要重選嘅情況咧，只係有三分二嘅選票係白票啊、廢票啊或者冇效票咧，先至可以係重選嘅。 係。 咁啊。 咁 我哋可能要等到7月28号之前咧、都应该有结果嘅，因为咧7月28号咧就系、定咗就职嘅嗰一日啦、而且仲系秘鲁系脱离自己独立咗喺西班牙嘅统治底下咧，系200周年嘅纪念啊，所以。對佢哋嚟講，呢個個好大嘅日子嚟嘅。 哦，咁又係要即係而家膠着狀態，睇下點樣再發展啦。都幾有趣喎！呢幾個禮拜 ，Andy 同我哋分享，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選舉底下咧，好似彷彿都係出現相類似嘅情況。 Kitty 啊，其實即係好多最近嘅選舉反映到咧，好多地方嘅人民咧，對於而家嘅政府都非常之唔滿意嘅。 係 嗱，今次我哋講拉丁美洲啦，就是、一個籍籍無名嘅前教師咧，就贏咗啦。跟住咧，其實落嚟拉丁美洲咧，仲有智利、哥倫比亞同埋巴西嘅選舉，咁好多嘅預測咧，都可能會有一個左翼政府出現咧。 係，無論邊個當選都好啦，我諗嗰啲民眾最希望就梗係透過一個選舉選出一個新嘅領袖，可以帶領到人民過一啲更加好嘅生活啦。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啊，今朝早唔該曬 Andy 何安達。 找告别人爱，终于哭泣，不需要被怪，最擅长意外。讲好的不回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葬在某个角落。 在某个角落。从此痴恋与你是死空空的我，难道我默默离开不悲不哀，临别一刻不作解释，死生死得光彩光彩，怀内狠狠把你推开，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庆祝，天空光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哭，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早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近我。 不回来啊！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身边人有啲咩好留意吓？ 系、啊，我琴日就去行山啊，小白。 哦，系啊，我有见啊。 系啊，去咗凤凰山嗰度行夜山啦、 啊。 我一个体验几得意。嗱，行山嘅过程啊、技巧嗰啲全部唔分享。冇乜好讲、因为喺你面前讲行山技巧， 或者每个人都有唔同体验噶嘛。 点行点行？哇！我睇到一个新嘅体验，好搞笑。首先咧，去到登顶嘅时候，因为行夜山啦，想睇日出，最后日出睇唔到嘅，咁啊唔紧要啦，成日都睇唔到日出。 灰定系咩啊？ 天气唔许可咯，哦、又系嗰啲，即系多云啊，咁啊见到一片云海咁样。 云海都好啊。 但系嗰片云海都唔系我自己印象之中睇过最靓嘅云海，所以都冇影低啦。其实真系唔紧要，最紧要你都知道行山最紧要系同啲咩人行嘅啫。咁、我同一班老死去行啦。咁我同老死行山最开心系咩咧？成程咧冇停过。 把口啊， 系把口冇停过， 唔系只脚 嘅，只脚系咁停，把口 只脚休息嗰阵时，把口都仲讲紧嘢。 咁啊，上到去顶嗰度啦，咁啊见到其他都有其他人去睇日出咁啊，想睇日出啦，当然睇唔到啦。咁其实都系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冇啲特别年轻嘅人嘅，反而更加多哥哥姐姐咯。哥哥姐姐劲啊，我哋行白公坳嗰段相啦，佢哋行心惊胆战嗰啲相，千几级楼梯。咁样系咁爆上去，如好轻松咁样啦。咁 啊，跟住 就同啲朋友仔约定，哇！第时我哋年纪大咗，一定要喺辛苦啲嗰边爆上去凤凰山咁样。咁啊，唔知可唔可以成为呢一个约定啦？ 得嘅。 头先话有个有趣嘅事件咧，仲可以讲埋。咁喺山上边等日出啦。咁通常小白你会做咩？等日出嘅时候？ 等日出啊，饮下嘢啊。 系饮下嘢，继续倾下偈啊，或者恰下啦，或者恰下啦。 有曲 set 嘅最好啦。 系啦，嗱系啊，有啲朋友仔直情又煮起面上嚟食啊咁样。咁放心，佢哋都我嘅观察，佢哋全部都攞走晒自己啲垃圾嘅，真系我估呢个教育亦都非常之好啦。即系你喺山野之间去玩、去享受嘅时候，你都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我哋做咩咧？嗰阵时因为三点零钟。 睇歐洲國家杯， 哇，好嘢喎！ 正所謂收到收唔到，大家一諗到 收到啊， 收到收到啊，收得好好添， 好嘢喎！ 係全場咧，即係個山頂，你知嗰個位，嗰個木屋仔個位，有四五個男人都攞住部手機出嚟睇下。好开心的一件事啊！ 呢啲难得啊，山顶睇欧洲国家杯。 今日是6月21日，星期一，农历5月12日，适宜祭祀、祈福、迁徙、入宅、求医、治病、会亲友。 听落好似几好、啊， 咁就可以安心啦。今日忌合葬。上梁、经络、安葬、入殓 咁多嘅， 都可以安心过一日，睇你自己啫。今日都系国际瑜伽日， 我会多啲做唔同类型嘅运动，保持身心灵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葵涌拘捕一名13岁少年，涉嫌非礼一名9岁女童。警方昨晚大约9点接获女童报案，指自己在大窝口道被那名少年非礼。警员接报到场之后，经初步调查，拘捕涉案少年。多名公民党区议员宣布退党，包括深水埗区议员刘家恒、李俊熙，以及葵青区议员张君桥、李家豪等。其中，刘家恒在社交平台形容退党是沉痛和艰难的决定，张君桥就在社交平台说政党之路寸步难行，又說退黨之後仍然會同區內其他民主派議員合作。在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公民黨陸續有多人退黨，包括因初選案已經被還押的立法會前議員楊岳橋、譚文豪和郭家麒。早前亦都有成員退黨和辭任區議員，包括鄭達雄和劉嘉文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若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会面对国际孤立。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现时未到发出威胁或者最后通牒的阶段，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若果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会同盟友磋商，考虑怎样回应。沙利文說，美國不會只是依賴中國，除了世衛調查，美國本身亦都會分析，包括透過情報部門以及同盟友合作追查到底。中國外交部重申，疫情溯源是科學問題，不應該被政治化，又要求美方能夠好像中國一樣，和世衛組織開展溯源研究合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但你是应该用丹田那些，你那些是中气声来的。 我用双田嘛。 你用双田。 对啊，所以不得嘛，没丹啊。所以顶不到 啊。哦，那就喝一些蜜糖水咯。 喝了啦，昨天已经今朝都有喝啊。但是正所谓是什么，软水不能够近火啊。所以现在把声都是这样。所以今天你们大家讲多一点。 可以可以，你细声一点点可以。 细声一点点。 因为我见人家养声那些呢，尤其是唱歌搵食那些朋友仔呢，很多时候不是必要呢，他们都不会好像我们这样即是擘大个喉咙来讲话的嘛。他们平时都是这样上来，你几乎听不到他讲话的。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好少会留他讲话的啦。因为你 feel 到他、真的很想养住把声。是啦。那大家都即是趁住这个天气啊，保重身体。 不过昨天开心的，就算讲到全日都是开心的。 是。 因为我就现在都很少话做出面啲嘢啊，咁有啲咧我就 keep 住會做嘅，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因為我自己都玩得好開心，咁啊當係即係做咗好多年啦。 咁係咪年年都係咁樣咧？即係做完之後， 年年都係咁樣，年年都忍唔到啊，因為自己又好投入，好高興。 我都有呢啲經驗喎，我通常就係早嗰幾年連續都有喺呢個花車啊。花车巡游， 过年嘅时候啊， 系啦，咁佢都有啲工作会做嘅，咁就不停每架花车行到你面前咧，都同大家介绍下，同现场观众玩下、 哦。我以为你系着到好靓，企喺架花车俾人睇嗰啲啊， 系嗰啲点会失声？嗰啲顶笼冻亲嘅啫，系啦，咪同埋嗰啲新年时节咧，又好大风噶嘛，即系你喺广东道啊，嗰啲海旁嗰啲咧，海防道啊嗰啲咧，咁但系都系即系好似你咁讲，有得见下人啊，或者每年即系。感受一下个气氛啊，就算声沙或者即系吹到鼻哥流晒鼻水咧，都系兴奋嘅。 但 系 从来都冇人叫你企上个花车嗰度啊？ 有冇喎？系啦，我又唔系空姐，我企上个花车度做咩咧？通常都系嗰啲航空公司赞助啊，咁样噶嘛。一系咧就嗰啲杂耍团啊嗰啲噶嘛，系啊。咁保重啊，保重把声啊，系啊。今日咧，我想问下钟哥，多唔多去西贡啊、鲤鱼门啊食下海鲜？ 以前就多，即是以前我直头住西贡嘛。不过好得意，如果你话讲起去食海鲜咧，就算我又住过西贡啦，我又好少去西贡食海鲜。我 即系住嗰度厌嗰度系嘛？ 我又 你觉得系游客嚟嘅，即系譬如你而家住嗰度咧，你唔 好 少落街 三圣啊嗰啲好少， 或者落街食烧鹅多唔多？ 都冇，住咗咁多年，五只手指数得晒。 哦，真系。 系啊。咁或者鲤鱼门，我好似食过一次定两次啫，嗰度即 系 咁多年以嚟，好少， 好少，好少。咁但系咧，今日啊，即系我最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讲话有个调查啊，发现喺西贡啦，同埋鲤鱼门等等一啲海鲜档嗰度咧，售卖濒危马蹄蟹。咁我问下钟哥，你知唔知咩系马蹄蟹咧？ 唔知，马蹄路我知， 食嗰啲嘛。仲有咧，就系佢有一个名嘅，叫做猴啊。后咁其实佢个写法咧就系都好复杂下嘅，上面咧好似想学个学字咁啦，咁下面咧就换咗做一个鱼字，系啦系啦，可能大家会有见过，但未必知道佢嗰个正音系点样读啦。咁你 读下咩啊？读后啊？ 后系啦系啦，天后个后咁样嚟当。点解我会认识呢一样嘢咧？第一就系我喺听多样嘢傍下身嗰时咧，有同大家讲过啦，系啊呢一种濒危嘅生物啦。咁第二咧就系我真系见过佢嘅真身，我俾个样钟哥睇，你唔知佢叫咩名啊？但系你有冇见过佢个样啊？ 有喎、 啊，嗱佢， 我识佢、 啊，系你形容一下佢似咩？嗱，我第一次见到咧，我就话啊，呢一啲系咪嗰啲所谓嘅水鱼嚟噶？但 系 有一条尖嘅啄佢出嚟嘅咁样。 如果简单嚟形容咧，一只细只啲嘅硬壳嘅魔鬼鱼咧。 哦，个样似， 个样似 啊， 就 系 硬壳嘅，但 系 即系当然唔系嗰种质地啊。 系啊， 魔鬼鱼系软啲噶嘛，呢个就啪啪声。 系啦，你 feel 到系 硬 壳 嚟噶嘛？后边条尾就好尖、好幼一条咁样。 系啦，咁其实佢就系马蹄蟹，咁我相信大家未必。即可能会见过，但不知道我原来佢就系啦。佢有咩咁巴闭咧？佢咧就叫被称为呢个海洋活化石啊，有四亿几年嘅历史噶啦，即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就已经有佢出现噶啦。 佢而家卖紧嗰只有四亿 几 年历 史。哦，唔系，我以为你话四亿几都唔系咁贵嘅。佢系地球上最古老嘅物种之一嚟嘅，咁所以咧更加被评为系呢个濒危嘅物种啦。咁喺香港咧就可以揾到嘅就有个叫做中国后嘅品种，即系佢都仲有再细分嘅。咁喺2019年咧就被评为呢个濒危物种。咁啊呢个环保团体啦，世界自然基金。 会香港分会咧，喺一个调查嗰度就发现啦，本港多个海鲜销售热点咧，包括呢个西贡嘅海鲜街啦，亦都有食肆啊，一啲餐厅等等咧，就出售呢一啲嘅马蹄蟹，当中大概一半咧就系头先所讲嗰个品种中国后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世界自然基金会咧就发起咗思前想后嘅行动，即系食咗佢个字啦，咁啊鼓励咧呢个海鲜业界咧就唔好再出售，甚至系展示呢啲马蹄蟹啦， 展示都唔得。 唔系咁，你展示得出嚟，咁可能啲人咪会买咯。可能即系咁，你摆喺一个即系售卖食物嘅地方，咁你展示啊，除非你即系好似嗰啲鱼缸咁样咯。 系咯，即系俾人睇都得。 咁我谂，我唔知道其实系咪都适合俾佢哋养住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自己点解认得佢咧？就是、真系我谂年龄前啦，我经过西贡嗰条海鲜街，因为我间唔少我都会入去嘅，即系放下狗仔啊，或者去食下下午茶咁样啦。 好有品味嘅你。 唔系，冇乜地方好去啫，都系 I T 啊， 都系你咁讲啦。住喺城市嘅人咪走入去呢啲 郊区 享受下咯。咁你住喺郊区嘅， 系 放假就去市区 shopping 下咁样咯。咁我就见到咧。佢放咗一隻喺地下，即喺佢嗰个海鲜档嘅外边嗰啲空地嗰度咧，就放咗一隻，就由佢喺度行。咁就围观咧，就有好多人围观啊，影相啊，哇，好得意啊，指住嚟咁样讲下啦，咁样。咁我就认得佢，系啦。咁后来就发现，哦，原来佢呢一隻咧就系、是、所谓嘅濒危物种嚟嘅。咁当然啦，WWF 咧就会呼吁，即系希望多啲店铺会加入啊，唔好购买啊，消费者自己亦都应该要多啲认知啊，咁样啦。不过其实佢话经过呢个调查发现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咧，其实系唔知道呢一样嘢嘅，即系唔识得呢个物种啊。佢话访问咗1000个市民啦，咁啊睇下佢哋知唔知道对呢个濒危物种嘅认知啊，或者对佢嘅保育意义啊咁样啦。佢话有超过50%嘅受访者都话从来冇听过马蹄蟹呢一样嘢，咁但系咧，亦都有少数嘅受访者话，曾经真系买过， 买过嚟做咩？真系食啊？ 佢话当中咧，更加有4人咧，就曾经系买嚟食用或者系观赏，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谂大家应该就对呢一样嘢有翻一个保育嘅认知啦，即系唔好以为有钱就买得到，咁跟住买咗翻去，就算你唔食佢，你养佢，咁啊，对于佢嗰个物种继续繁衍落去，又有冇一啲嘅影响咧？咁样样，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咯，即系尤其是你话去海鲜档咁样发现有嘅，你都可以话俾即系相关嘅团体知道，睇下点样可以做一个保育。因为之前咧，我喺听到一样嘢，庞下身点解讲佢咧，就话佢啲血咧系蓝色嘅。blue blood 啊，简直佢就真系 blue blood 嘅人嚟噶啦，唔系嘅人嘅物种嚟噶啦，系啦。咁佢血液就可以做一啲嘅测试剂咁样咯。咁其实都好有用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呢个马蹄蟹啦。 不过越讲咧，啲人就越想去拥有 吓，真系。 因为你话喂，原来咁难揾噶。哇！要受保護噶，我更加想買。 哦， 所以其實冇辦法啦，即係人嘅天性就係希望其他物種滅絕噶嘛。即係呢個係好有趣嘅。 咁希望你喺節目度唱好下我咯。咁跟住等我更加搶手係啊。 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望。然后某日嘅爱人吗？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红满越变越狂。 年对欲望，既每次教训辅助我吧，我想干制造，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帮我为明日而战吧，磨练我吧，成就我吧。 He's a monster. 听过有 Misha 叶巧林嘅怪物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啊，吓咁外国咧有一个嘅 YouTuber， 咁啊佢做呢啲嘅举动咧，咁啊一定系即系 YouTuber 做得嘅嘢，咁啊梗系想人 like 佢嗰啲嘢啦，系咪先？好啦，咁但系咧， 眼球啊，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都有几多可圈可点嘅地方，系嘛？佢做咩咧？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呢个咧就系日本一位嘅 YouTuber 嚟嘅，咁佢咧就养猪。咁養豬都冇乜嘢啊！咁、呢個世界都有好多嗰啲即係俾人養嘅豬仔咁樣，好得意噶嘛。咁 寵物豬啊嘛， 寵物豬即係細細只都好卡哇伊嘅。咁啲豬仔咧，咁人笑起上嚟又真係好可愛。同埋咧，豬其實都好有靈性嘅，即係你真係可以同佢傾偈，然後佢又俾翻反應你。因為豬嘅智商其實又唔係話低噶嘛， 你自己認住啫。 唔知點解係咁叫人哋蠢豬，其實豬都幾聰明。 係咯，即係佢識得善用自己一生時間，中意做咩啊？吃喝玩樂。 系， 咁唔系叫 唔叻啊？ 如果唔系叫蠢咩咧？ 蠢人咯， 蠢牛咁啊得唔得咧？ 牛又唔 蠢， 蠢 系啊， 冇啦，再数落去就 所以蠢过 蠢人 嘅，蠢过只猪咧，我就觉得啱嘅。有时真系遇到一啲人系蠢过只猪嘅， 系啦系啦系啦，蠢过只猪其实用。 咁你点样解释啲人叫你做傻猪咧？ 傻猪猪嗱傻系啊可爱咯可爱 傻猪嚟嘅，唔会傻牛啊嘛牛啊难 得傻啊 牛系勤力嘅 勤力 嘅 系啦同埋牛系牛咁眼嘅 系咯 系啦 点咧呢只 咁呢个咧 YouTuber 咧咁啊就养一只猪啦只猪真系都几得意嘅不过咧佢唯独是佢做紧一样嘅嘢咧系嗰个YouTuber 做紧一样嘢系令人觉得好心噏啊 我谂帮佢减肥。 唔系， 你帮只猪减肥， 咁咪好衰咯。 其实佢对只猪都几好嘅，即系佢每一日咧，都系俾足够嘅三餐 嘅粮食， 有玩乐嘅时间啊，佢人会放狗会放猪啊，即系好。 即系佢而家，但系佢做嘅呢样嘢，大家觉得可圈可点，甚至觉得心噏嘅，但系都系围绕住只猪嘅， 都系围绕住只猪嘅， 俾衫佢着。 唔系， 帮佢化妆， 实在太难估啦，因为呢、這个， 系啦，帮佢爬树， 唔系、我啱啱咧开过佢嗰个 channel 嚟睇咧，我冇 subscribe， 即系我净系 search 佢，我冇 like 佢嘅，咁但系即系都睇到佢嗰啲嘢咧，我自己都啱啱见到佢，对只猪就几好，因为只猪咧，即系呢个12个钟头之前 upload 嘅时候，就系只猪啱病咗。咁佢咧就带咗只猪咧去睇医生，系啦，咁啊只猪咧又受到即系适当嘅关怀同埋照顾啦。 兽医真系睇兽医啊嘛，唔系 睇 人嗰啲啊嘛， 唔系 但 系 病咗系关唔关佢事噶？ 唔关嘅咩？可能病即系狗仔都会病，猪都会病，咁正常病嗰啲。 咁佢做咩咧？ 咁样系啦，咁佢做咩咧？然后佢每一次咧喺条片后边嘅时候咧，佢都会做一个嘅动作，佢就帮只猪倒数。因为当佢开呢个 channel 嘅时候，佢竟然间就系话呢一只猪嘅寿命咧系得100日嘅啫。因为100日之后咧，佢咧就会成为咗食物啦。 哦， 系啦，好啦，咁即 系因为宠物猪嚟嘅。 系啦，咁但系原来佢咧，即系佢做呢一样嘢，就大家觉得哇，只猪真系好得意。但系每一次当呢一条片完结嘅时候咧，大家就 個心拿住，即係我自己睇到佢條 channel 咧，點解我唔一定唔會 like 咧？因為第一，我覺得咁樣嘅，就算佢最後都係冇劏到隻豬嘅，冇拎去賣嘅，係 啦 係 啦，我估會咯 ，gimmick 嚟嘅。 即係我都覺得呢個 gimmick 令到我覺得好唔舒服， 好殘忍。 我唔想助長佢啊，係啦。咁所以咧就望咗一眼之後咧，我就唔理佢啦。咁但我都睇到，其實佢本人佢對隻豬咧係好嘅喎，即係佢嗱，佢係咪真係100日之後？會真係呢只豬變咗做食物咧？咁呢個我唔敢講，而我自己本人咧，我覺得咧佢未必嘅，因為只豬真係都幾得意，幾可愛，同埋發覺佢對只豬咧係幾好嘅， 同埋養開有感情啊嘛， 養開有感情。咁令我諗起一樣嘢，即係食肉啊，食係食物個食啦，肉咧係教育個肉啊。日本其實有個 terms 咧叫做食肉啊。咁呢個食肉係點嚟嘅咧？就係話可能大家都有睇過幾年前有個新聞報道，就係話有間學校咁就叫啲小朋友小學生嚟，咁即小學四五年班咁樣嘅，就叫佢哋去農場嗰度，咁有唔知一個月定兩個月嘅體會嘅。除咗係種花草樹木之外咧，就係種就養呢個豬仔啦。咁佢哋成班人真係嘅喎，同只豬傾偈啊，成班學生一直同只豬玩啊咁樣，咁啊好開心嘅。咁一個咧有關於食物嘅一個教育，咁好好啦，係咪？好啦，咁啊當呢一個嘅課程完結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同佢哋講話，而家大家喺台上面呢一個午餐，嗰個嘅豬肉咧就係你哋養嗰只豬仔嚟嘅。 哇！喊到 嗰班學生咧，睇到個片集嘅時候，係個個都聲淚俱下。因為佢哋同隻豬已經建立咗個感情， 但係好殘忍喎， 係非常非常殘忍。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非常殘忍啦。咁但係佢即係日本嗰個叫食肉呢個概念，就話俾你聽，其實我哋都係食物鏈嚟嘅。只豬咧，其實佢嘅生命咧係犧牲咗自己去養活咗我哋人類。佢就用一個好殘忍嘅方式咧，去到教導一班小朋友呢一樣，即係好似鋼之煉金術師咁。 不過我仲以為佢係即係推廣嗰啲素食文化，即係 見到咁殘忍，你唔好食啦。 系啦，系啦，因为之前我咪话喺港台电视31都有个电视节目就系咁样嘅，不过就喺外国拍嘅，就成家人一齐即系养啲猪啊、牛啊咁样，咁睇下佢养完一段时间之后会唔会令到佢唔想再食啊嘛，即系鸡啊咁样啦。咁当然就有唔同人有唔同嘅反应啦，有啲都会继续食啦。咁我就估唔到原来你日本嗰度咧。就係話俾你聽，你可以食嘅，但你調整一下你個 心 態，連你養嘅即係身上養嘅都可以食嘅。 所以佢哋有個心態就更加好重咁一拳打咗落去嗰啲小朋友個心入邊嗰個感覺係咩咧？就係話點解我哋每一次食飯嘅時候，日本人一定要講句多謝咧？即係話我唔客氣啦咁樣。其實嗰、那個即係好強烈教導佢哋就係我哋一定要有感恩嘅心， 因為佢嘅犧牲就養活咗。 冇錯啦，因為我哋之所以能夠繼續生活咧，係因為其他嘅物種。佢哋放棄咗佢哋自己嘅生命，咁當然佢哋唔想啦。咁但係就用佢哋嘅生命換取咗我哋繼續生存落去。咁啊，咁班小朋友就喊喊得好犀利。咁但係佢哋都無奈要接受呢個現實。咁當然呢件事本身日本都受到好大嘅非議嘅，係咪用咗咁殘忍嘅方法啦？係咪小朋友去到承受呢啲咁大 嘅 打擊？ 我完全唔贊成嘅， 我都唔贊成。 點解咧？即係如果係咁樣講咧，有啲獅子老虎食咗人。你就唔可以話隻獅子老虎 就話佢我係食物鏈，我低過佢咁樣。 如果你話大家都係食物鏈裏邊嘅一個元素嘅話，咁你食佢，佢都可以食你噶嘛，咁就 鬥獸棋咁變咗 咯。 你就話講嗰個頻道裏邊嘅人咧，佢唔知佢有冇，佢應該係男人嚟㗎係嘛？ 男人嚟㗎。 養豬嗰個， 養豬嗰個。如果佢有個老婆咧，佢老婆應該都整一個YouTube channel 出嚟，倒數佢老公。睇佢几可爱，几可爱，但系佢就嚟 猪亡人亡。喂，呢个 channel 俾翻老公睇， 俾翻老公睇。 猪亡人亡， 咁得唔得？即系有阵时候将心比己啊嘛。你唔可以消费只猪嘅可爱而换取别人的 like 咁样。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觉得佢100日之后咧，佢都系即系可能 keep 住养翻只猪啦。咁因为只猪真系太可爱，可能啲网民都会肥佢噶。你系咪真系谂住？即係整走只豬啊咁樣，佢到時都可能佢自己嘅策略又好，或者真係覺得係網民太過厲害啦，咁於是乎放棄咗劏咗只豬呢個概念都好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呢個風氣咧唔好。如果佢能夠只係話我哋一齊咧去到體驗呢一隻豬仔嘅生活咧，而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咧，我覺得反而仲舒服，因為我打開個 channel， 我每一日我淨係好開心接受啫。只豬仔今日又做過啲咩咧？咁樣，只豬仔如果去睇醫生，我又擔心下只豬仔。而家唔係，我每日打開 channel 嘅時候，我就驚只豬仔。 咁就冇人睇啊！因為而家喺呢啲咁樣嘅影片分享平台裏邊，太多呢啲咧攞只寵物出嚟揾食噶啦，養只狗又好，養只貓又好，養只咩都好咧，太多呢啲啊！佢一定要諗啲噱頭啊， 點子啦， 點子就倒數咯。 咁你咪有人睇咯， 咁佢点收科好咧？ 但系佢可以正面啲噶嘛，即系譬如我拱阿小猪出嚟，我咪就话佢啊又再长命多一日啦，又再长命多一日，你睇人岁咁样，佢变咗九岁啦。 系，你可以存在一个感恩嘅心。系啦，嗱 ，Kitty 就 佢都会再追睇噶嘛？咦，今日小猪仲系咪好健康咧？咁样， 啊，小猪又可以继续咧就开心多一日啦。每一次咧就帮小猪咧就加一日嘅日数入边，其实都系同一个方法。 虽然话咧，任何生命啊，好凄凉咁讲，任何生命 都有终结， 都有终结， 都系倒数紧嘅，即系都系倒数紧嘅。但系睇你究竟我系顺住数落去啊，定还是倒翻转头数落去？ 啊，系咯，即系顺住数落去又 有希望 啊 嘛， 人人个头上面都好似死亡笔记咁样，有嘢摊单咁 倒数你就系冇希望啊嘛。 所以， 咁呢件事就交俾小白帮我哋追踪下啦。到底 睇下佢 系啦，最后个结果系点啦？呢个嘅事主， 我希望 讲到好似做今日睇真啲咁样先得噶。 交俾 我追踪落去， 好，我继续同大家睇真啲。 出直接而清晰嘅回应，表达谈判嘅意愿。美国新任北韩事务特使金城正系喺首尔访问。將會同南韓以及日本官員討論北韓核問題。法國舉行地方選舉第一輪投票被視為出年總統選舉的前哨戰，票站調查顯示極右國民聯盟的表現差過預期，令到要在南部贏得第一個大區勝利，並且以此成為出年進軍愛麗舍宮的跳板出現疑問。今次選舉是測試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勒龐軟化立場之後會不會獲得選民接受。初步推算，國民聯盟在全國得票大約一成九，中間偏右的共和黨得票大約兩成七領先，綠黨和社會黨排第三和第四，總統馬克龍的共和前進黨得票大約一成一排第五，投票率只有三成多啲，创几十年嚟新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5，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45，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8点，跌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99美元，卖出177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桥底，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嘅。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喺管道出口。咁而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马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非常之年轻嘅呢一位音乐人 Alan Walker， 流行作品一首接一首啊！呢个礼拜新打入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Alan Walker Believers。 Raise the toast, enjoy the show. We are believers, so we can be, get all we need. Believers, let's raise the toast, enjoy the show. 今次火拍同样都是咁年轻的 Conor Maynard 的一首作品，好有流行潜质，先入榜占第九位。Alan Walker, Believer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不如今日咧，先由呢一个课题开始讲起，就系电子货币当中又有啲咩新嘅资讯可以 update 我哋咧？ 冇錯啦，咁當我哋提到電子貨幣嘅時候咧，最多人講嘅當然就話幾時嗰個電子人民幣會推出啦。咁但係咧，原來咧西非經濟強國尼日利亞咧，可能咧就喺今年底咧就會推出佢哋嘅版本嘅電子貨幣啦。咁教中國咧，而家市場嘅傳言講咧，就起碼要去到咧明年二月咧北京嘅冬季奧運會咧先會推出電子人民幣咧係要早嘅。咁尼日利亞嘅資訊部長咧就星期五咧就上個星期五就講啦，佢話咧由於咧全球咧多個國家咧都研究緊電子貨幣啊，咁所以尼日利亞咧亦都唔能夠咧係落後於人噶。咁啊，佢更加講咧就話尼日利亞咧早喺兩年前咧已經就有關系統咧作出研究噶啦。咁啊，明顯啦，當全球咧就步向電子貨幣嘅時候咧，咁呢個咧係會減少咧全球咧對呢一個嘅SWIFT 嘅系統咧，即係我哋所謂嘅環球金融電信協會嘅系統咧個依賴咧係會減少。 減少。咁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對美元長遠呢個領導地位咧，可以視之為不利噶。今個星期要留意嘅因素都唔少噶。咁首先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四咧，就英倫銀行咧就將會議息噶。咁啊，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係意料中事嚟噶。因為咧，佢喺五月份咧，英倫銀行咧先宣布咗咧係削減買債規模嘅。咁但係相信咧，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咧有機會咧就睇會唔會改進一步咧係收緊佢哋嘅貨幣政策啦。因為我哋見到咧，因應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就宣布咧就話會提前咧去到2023年咧就會採取加息行動。咁所以因應聯儲局嘅貨幣政策嘅改變啦，咁啊睇下英倫銀行咧又會唔會跟隨咧就提早咧佢嘅加息嘅日子嘅。咁啊除咗星期四嘅英倫銀行嘅議息會之外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咧仲有星期三咧就歐美日咧同埋英國等等咧都會一齊咧係公布咧由 Markit 研製嘅六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初值噶。咁啊透過呢一個數字嚟講嘅話咧，我哋都將會能夠得知咧，就話全球咧最新嘅經濟狀況。咁同埋喺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亦都要留意啦，因為美國咧就將會公布咧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就係呢個 PCE 平減物價指數。咁我哋記得咧，四月份呢個數字咧個核心年通脹率咧就3.1%，咁啊遠高過咧就聯儲局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咁啊，相信今個星期五個數字咧係有機會咧進一步攀升嘅。 繼續聚焦睇睇咧聯儲局啊議息會之後咧提出咗咧2023年咧加息兩次嘅可能性，當中又會點樣影響成個美國嘅經濟咧？又有冇機會縮減嗰個買債規模等等咧？ 其實咧喺上個星期嚟講過咧，好有趣嘅。咁啊，聯儲局咧就宣布咗咧，就提前去到2023年咧就加息兩次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咧，對於幾時咧減少買債嘅規模咧，可以話咧係隻字不提嘅。咁我相信聯儲局咧都係想等嘅，等埋咧就話係睇下會唔會去到 Jackson Hole 嘅大會，即係講緊8月29號嘅 Jackson Hole 大會，即係聯儲局嘅週年大會咧，先至會公布咧幾時會減少買債。咁但係市場一般都估計咧，減少買債可能都要去到明年初先有機會係見得到啦。我哋見到咧，就而家市場講緊咧，就話有機會喺兩年後就有機會加息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刺激咗咧美國咧五年期咧以下嘅債息，尤其是兩年期嘅債息咧，就個攀升咧係較為急噶。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就因為市場覺得咧，就話聯儲局咧可能咧就唔再買短債啦，因為準備都加息啦。咁可能咧就會集中火力咧就會買長債。正係因為市場咧有咁嘅諗法咧，對聯儲局。咁所以咧，我哋見到近期咧，就市場咧就轉移咧，就去集中就買長債，咁啊令到長債嘅價格咧就有所上升，長債息率咧反而係有所下跌嘅。咁所以今朝早亞洲市場咧，我哋見到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已經係回落到1.4414，係1.4414。之前聯儲局未講話2013年即係暗示會加息嘅之前嚟講嘅話咧，講緊美國十年債息咧係企1.5樓上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大家喺呢個十年債係跌得好快嘅，相反嚟讲咧，美国嘅两年债息咧就亦都相对嚟讲嘅话咧系升得系较为急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我哋而家见到咧就系一个短债息上升、长债息下跌嘅情况就系咁解啦。 咁再睇埋咧美汇指数咧，以至呢个大宗商品咧，上个星期咧都相对波动少少，特别系金价同埋铜价啦。咁呢啲嘅因素有冇机会影响咧外币跌？而視為一個投資嘅機遇咧，温生等你幫我哋詳細分析一下啦，唔該。 好啦，咁而家咧市場咧就有兩方面嘅睇法咧，一方面咧就覺得聯儲局準備加息啦，咁所以咧就認為咧就美金咧就應該走強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我咧就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反而覺得咧美元咧我相信短期裏面都有進一步上升嘅空間，但我覺得呢個空間未必會太多。咁反而嚟講嘅話咧，當美元上升，其他外幣跌咧，反而一個吸納外幣嘅機會。嗱，點解我會咁樣講咧？等我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美國通脹的形勢是相當之嚴峻，這個大家都見得到，那些數字可以告訴我們知道。原以為就聯儲局就會8月底在 Jackson Hole 的聯儲局的周年大會才會宣布收緊貨幣政策，但想都想不到就聯儲局竟然在上個星期就已經是出招了，就是宣布就說在2023年就有機會加息了。但有一點就必須要理解的，為了配合拜登政府的新財年準備推出6萬億美元的新開支 低啦，咁同埋咧要纾减咧美国政府嘅庞大债务嘅利息嘅支付啦，咁啊联储局咧实在咧系冇太多嘅收紧货币政策嘅空间噶，咁啊换言之嚟讲嘅话咧，就话联储局咧既然咧选择咗喺上个星期已经咧系出招，即系已经宣布系喺2023年有机会加息咧，咁即系话日后咧就再难咧就再进一步去收紧佢嘅货币政策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拜登政府咧就好难咧推出佢嗰60,000亿嘅美元嘅刺激经济方案。咁所以咧，当全球咧最大央行联储局咧都系当之前佢系唔承认话有呢一个嘅收紧即系通胀啊，唔承认要收紧货币政策啊。咁其他央行咧喺个货币政策上咧就好难偏离得太远嘅。咁但系而家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已经系承认有通胀呢一样嘢啦。咁亦都准备加息啦，喺两年后。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其他央行咧，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咧系进一步咧系收紧佢哋嘅货币政策。咁所以当而家联储局宣布咗佢要收紧啦，咁啊令到美元汇价升咗上去啦。咁啊日后到其他央行亦都宣布收紧嘅时候咧，就可能咧会令到个美元嗰、那个即系个优势咧，可能咧就会减少咗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好忘记啦，美元个结算啊，同埋个储备货币嘅地位咧，都系被其他货币咧系蚕食紧嘅。咁而个电能车咧盛行咧，亦都会影响到咧系石油美元咧对佢带嚟冲击噶。咁所以呢啲嘅基础嘅因素咧，基本上都系冇变嘅。咁所以咧，单系而家联储局系宣布俾人加息快，而系佢嘅优势嚟讲嘅话咧，其实咧好容易咧就会被消化咗啦，同埋俾其他嘅货币咧，亦都相继陆续咧有机会咧宣布咧提早加息咧，系会消化嘅。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咧就解释咧，我觉得咧就话美元汇价咧嗰个短期嗰个上升空间已经系升咗咁多啦，咁啊再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嘅原因咧就喺呢一度啦。 咁个早晨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经过，拜拜。 好，拜拜。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咁黑嘅？ 你话我啲运气啊？ 我话你嘅肤色啫。 夏天晒得多太阳咯。 钟哥叫我准备暑假特别环节啊， 咁你黑啲、啊， 我叫佢搵埋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我哋金虎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呢、這個金虎與共咧，梗係同香港人一齊走過啦、嗯。不過通常辣尾都係講嗰句，鍾哥度住20蚊嚟食早餐先。鍾哥度住20蚊嚟食早餐先， 俾你講咗先。 今朝冇錢，你都諗住呢句。 我本來想講呢句。 你快啲啊！今日你赢， 冇冇话讲先，冇话讲先就真系度到噶嘛，系咪先？ 钟哥唔会托你手争嘅， 今日会啊！我就要去整车， 咁佢一阵哇呕托住一嚿水嚟整车， 整车先啦， 啱啱争一嚿， 未有钱搞， 冇咁现钱咁 样，一嚿都唔够整啊， 争一嚿啊，通常争一嚿众筹整车，众筹咁样啊，最着数嘅优惠就系每样嘢都众筹翻嚟啊，冇付出会嘅咁样，咁啊用平啲咯，食平啲咯，咁啊即系讲紧金富裕共就系咁嘅意思啦。 悭咗当赚咗嘛。 系啊，你下下 咁乐观嘅你。 系啊， 你下下都鲍鱼啊，食嗰啲靓嘢啊，松露啊，咁样咁计。 啱嘅，啱嘅。 其实裸片都好食啊，唔使食鲍鱼。 冇办法开源都应该节流啊。 系啊， 其实仿鲍鱼丝都好食啊。 我都讲， 仿鲍鱼丝都 OK 噶啦。系啊，再低啲要求。做咩啊？ 我好想上一次崔杰同崔神厨房整咗次， 系真系鲍鱼嚟噶。 不过唔系原本唔系俾我哋食啊嘛，但系我都有幸黐到一粒食。 俾人食两粒噶， 两粒咋？ 系咩？咁最后边个食咗两粒啊？ 你只狗咯， 唔系俾嘉宾啦， 都系 嘉宾啦，边度食一粒啊？ 唔紧要啦， 食过下咁样。 即系人穷我开始翻旧账嘅，你 feel 到啊？边个食咗嗰粒鲍鱼讲啊？ 系啦， 十年前啊。你食咗粒鲍鱼，食咗个讲咧， 你为咗拍摄不惜成本嘅，真系 系啊，真系好嘢，密切留意啊， 密切留意啊，系啊， 金虎与共嘅歇后语系人穷翻一翻旧， 今日讲个优惠系乜嘢啊？ 今日讲呢个系啊，30蚊嘅白饭鱼。 可以著到幾耐，係、哦、啦，即係一對白飯魚咧，今時今日已經提價提到$30啦。 哇！呢、這個真係好無聊啊！即係我覺得真係好無聊。我哋以前僆仔嘅時候講緊個幾兩啊，即係個幾兩蚊一對，跟住都可以捱到一個學期嘅，你都 係啊係啊， 總之日日著。 系啊， 踢埋波， 系啊， 跑埋步。 但佢公开咗自己原来都系踢波啊。 我哋喺学校踢西瓜波啊嘛， 我都系踢西瓜波， 冇得踢嗰啲真系足球啊嘛。你谂下嗰阵时一对白饭鱼系全能嘅，你唔会话而家打篮球又要篮球鞋，咩踢足球又要足球鞋， 跑步又要 跑步鞋，一对咯白饭鱼，翻学踢波。跑步行街全部系佢，但系可以挨到一个学期嘅。 系啊，嗱，钟哥你个年代系几多钱啊？计下物价指数先。 我70年代啦，两蚊到啦， 两蚊到，哇！即系80年代咧，果然系香港辉煌嘅时刻啊、小白，你一对白饭鱼几多钱？ 我记得好似系10几-20蚊， 十几廿蚊 系、 我印象、我印象之中咧，我想问埋你噶， 我系10几蚊咯， 我惊你冇着过白饭鱼、 啊，点会啊？喺街市买我仲记得，喺街市买10几蚊一对咯，但我嗰时好憎着白饭鱼嘅，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系男人着，即系细个咧，唔知。迎住佢个样咧，就系男人着嘅鞋咁样啦。咁后来咧，我哋女仔咧都有啲女仔款噶，咁就好似日本嗰啲小学生咁样咧，个头咧有一条带咁样扮过去嘅，嗰啲就好贵好多嘅。 系白粉鱼有唔同款式嘅，我以前小学嘅时候有打过羽毛球咧，跟住佢学校会同我讲话，你买对羽毛球鞋，佢话唔使噶，唔使特别买啲好劲嘅。白饭鱼入面原来有个 model 是羽毛球鞋 model 嚟嘅， 可能呢个唔知道。 佢好似喺个头顶嗰度，系啦，有嚿 胶 咁样 嘅， 系啊， 啲胶整厚啲咁样，就话系羽毛球鞋咁 样。但贵都几十蚊噶，你 贵都几蚊啫嘛，最多唔贵都$3， 多嚿胶。 白饭鱼我就好有回忆嘅，因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有两对白饭鱼，一对咧。就係著到喺嗰個腳眼嗰個地方咧個底啊，穿咗窿，跟住我同阿媽對鞋穿咗窿啊，我阿媽著住先啦，佢話穿咗窿喎，磨到對襪喎。跟住我阿媽攞啲嗰啲牛皮膠紙咧，幫我黐咗個底，因為冇錢買。 我細個都係 咗個底佢再著， 跟住咧穿咗隻襪咧，我寧願換隻襪啊，都唔換隻白飯魚喎。跟住好奇怪， 一對咧就係著爛咗個鞋踭，跟住又係阿媽攞啲膠紙即係嗰啲封黏翻佢，著住先啦，梗係冇錢買。 係，但係呢啲都係我哋嘅成長嘅集體 都係一個回憶嚟嘅。 但係今次咁樣呢啲布鞋咧，或者白飯魚咧，其實咧都好受啊外國人去追捧喎。其實早兩三年已經係咁噶啦。如果咧一對白飯魚咧漂洋過海咧，你去到咧北歐嗰啲地方啦，即係有啲時裝鋪啊，嗰啲叫做 Selected Shop 咁樣啦，即係有啲 buyer， 有啲買手啊，喺世界各地買啲啊人哋啲特別嘢啊，啲 fashion 嘢咧，真係喺北歐有啲地方咧賣$700，一對普通我哋成長之中嘅白飯魚，因為貪好襯衫啊嘛，白曬曬咁樣。咁其實啊，呢啲都引證住其實喂香港都幾勁嘅喎，即係你呢一類白飯魚原來去到外國咧咁值錢啊，或者咁賣得咁樣。不過講開今次咁啊，如果你話喂$30一對白飯魚，你覺得抵定係唔抵？你又會唔會著翻啊？ 唔會 啊，係咪？ 唔會啊， 點解？ 因為其實佢真係你話著上腳咧，就麻麻地舒服嘅。你可能著上去，可能係因為個潮流啊，你復古有一種咁嘅感覺嘅啫。但係真係唔係太舒服， 係咪啊？ 我仲記得嗰陣時係有少少隱約見到個腳趾型嘅，我唔知道係因為慢慢著到頂子，定係因為其實佢上面嗰塊布咧都係相對比較薄嘅，同埋嗰陣時咧會油翻嘅，即係你花咗啊或者點樣咧，你因為一洗咧佢就會縮或者會變咗形嘅嘛，咁所以 油白油 啊，油白油啊，係啊， 白油啊， 係啊，小白有冇啊？ 我而家其實有著白飯魚嘅喎， 係咪啊？ 有陣時如果天落雨嘅話咧，我唔會著自己嗰對跑步鞋跑步，我就會選擇著白飯魚去跑步， 是不是 因為乾得快啊。 會防線， 佢其實邊有防線啦、啊？你自己小心啲啫嘛。咁但係咧，我自己就發覺白飯魚有一個好處係咩呢？佢可以攞啲 marker 上去畫公仔， 係 啊， 哦， 係啊，呢樣嘢我覺得係享樂時代嚟添啊！即係你買對白飯魚翻嚟，你可以自己 DIY 諗下你想設計啲乜嘢，好似我跑步嗰對白飯魚咁咧，我就畫咗隻蜻蜓喺個腳踭嗰度扮綠王嗰對鞋。 哦 个绿黄嗰只， 系啦，即系发梦自己踩住只绿黄嗰啲跑步鞋喺度跑步。 但系以前我哋翻学嘅时候就唔画得嘅， 唔得， 因为老师即系训导主任，你做咩啊？ 系啊， 做咩画翻对鞋啊？抹翻佢，哇！点样抹翻佢啊？ 同埋落 捽甩佢啊！ 落雨咧，佢会化噶嘛，化咗会食咗落你只白袜嗰度噶，即系阿妈会闹咯咁样。不过咧，阿钟哥头先话咧着白饭鱼踢波咧，其实我都系踢西瓜波等嗰啲啦。我觉得咧，着白饭鱼踢波系最差，因为咧你好容易踢到嗰粒滴咧，跟住超痛。因为白饭鱼个面咧，嗰啲布咧好薄噶嘛，其实，所以咧，头先都有讲话，个鞋面咧好容易穿啊。 嗱，即系 我思系咁嘅。 你讲起西瓜波啊，你以前一买一个西瓜波，知唔知几多钱啊？ 我啊，$15咯，学生会啊。 贵啦。 贵是啱的，因为学生会是牟利的嘛，讲俾你听我哋个年代 可能当你十几蚊，或者我个年代买即系都是一两蚊咁样。好啦，你知唔知道我之前系见过一个西瓜波到底卖几多钱咧？最近。 最近 一年前 好貴噶啦，而家呢啲復古嘢 80蚊， 我估120蚊， 百二蚊， 使啊嘛，我估都系50蚊啦。 你三個加埋都買唔到啊，400幾蚊， 唔係嘛？ 仲係細嘅 size 嘅西瓜波， 哇，真係噶， 400幾蚊， 買過美國嘅籃球都得喎。 因為就係咩啊，復古啊嘛，而家冇喎，你想買啊？俾錢咯。 哇，四嚿水買西瓜波， 係啊，都 加埋西瓜飯魚，如果喺歐洲買7嚿水。你成千幾蚊 落成套， 你想重拾當日踢西瓜波嘅情懷，多謝1000。 你買翻嚟唔會踢噶啦，你睇下嘅啫都係。 揭示咩咧？俾心機揾錢啦，咁多位。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6月21日係一年嘅第172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193日。2004年6月21日，由美国航空设计师伯特·鲁坦设计的太空飞机太空船一号完成第一次私人资本人类太空飞行。太空船一号有双尾翼以及可变的半三角翼机翼，使用混合式火箭引擎，由另一架飞机白色骑士号载上高空后先开始自行飞行。2004年10月4日，达成两星期之内搭载三个人作两次高度100公里嘅飞行，因而赢得$1000万嘅安萨里 X 大奖。飞机发展成本估计为$2500万，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之一保罗艾伦赞助。6月21日出生嘅朋友，热爱现实生活。喜欢体验世界不同生活面貌，处事独行独断，容易成为工作狂，忽略正常的人际关系，令人难以相处。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钻研高科技太空研究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当我们奋力发展飞向太空的同时，有冇忽略我哋身边嘅景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东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来自东莞。东莞今日对全市人员展开核酸检测。确诊的是麻涌镇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的学生，是早前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东莞市疾控中心表示，今次东莞疫情和广州疫情分别来自不同的传染来源，患者就读的学校目前只是提供网上教学。麻涌镇全镇实施封闭管控，居民不得离开封闭范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若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会面对国际孤立。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现时未到发出威胁或者最后通牒的阶段，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 若果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会同盟友磋商，考虑点样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不会只是依赖中国，除了世卫调查，美国本身亦都会分析，包括透过情报部门以及同盟友合作追查到底。中国外交部重申，疫情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要求美方能够好像中国一样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五在白宫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自从拜登四月宣布在9月11号之前撤走所有派驻阿富汗的美军之后，阿富汗保安部队和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战斗加剧。白宫发表声明说，加尼和阿卜杜拉的到访将会凸显驻军持续缩减之际，美国和阿富汗之间的持久伙伴关系。声明又说，华盛顿致力通过提供外交、经济和人道援助支持阿富汗人民。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44，人民币6.45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0点，跌8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76美元，卖出1,77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1-2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和坏车。先讲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着美孚桥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祖尧村。重复多次，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着美孚桥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祖尧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的慢线就有坏巴士阻路，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码头有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凤舞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观塘道跟住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车龙分别去到顺利村和飞鹅山道。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凤舞街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了，但一带还是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跟着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的车龙就排到飞鹅山道对出。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着富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一带还是挤塞，龙尾过了丹桂村。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都是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多，排到马坑涌道。加士 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车龙分别排到东港中心同埋李景湾。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一段就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沙头角公路嘅龙跃头段入翻去沙头角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联和墟球场对出，亦都影响到马色路咧嘅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去粉岭流路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就慢车，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跟住银影路一段就排到西贡公路，跟住郑直之中学。反方向清水湾道出九龙，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呢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万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CIBS 三十二季最后两星期继续有科普大道， 科普概念将我哋识嘅嘢点可以同我哋日常嘅生活连起嚟？ 多媒体科技大讲堂带你了解科技带嚟嘅商机。 电商已经蚕食国内一半零售啦，直播占据10%，大概一年系接近10,000亿人民币。 系 你亦都揾唔到喺国外系可以引申到咁大嘅一个行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港式糖水。好多时当我哋食完晚饭，同朋友一齐又唔想翻屋企，多数嘅情况底下，都总会有人提出，不如去食碗糖水咯。几十年前，我哋嘅糖水选择来来去去都可能系红豆沙、绿豆沙、豆腐花、白果腐竹鸡蛋糖水等等。随住时代嘅转变，香港亦都系引入咗好多唔同嘅外地嘅食物以及系食材，变化就开始越嚟越多啦。尤其是近呢10-20年，市面上多咗好多大大小小嘅糖水铺，有啲甚至乎系以集团式经营添。呢一啲嘅铺头，佢哋除咗攞一啲传统嘅中式糖水，再加一啲嘅新意思之外，佢哋更加会用唔同嘅食材研发新式嘅甜品，分分钟大红大紫，成为个铺头嘅招牌菜式添。在众多甜品的食材当中，不得不提的绝对就是芒果了。每逢夏天，大家都会很喜欢吃一些甜食，甚至乎吃一个冰冻的芒果来到去消消暑。而有不少的糖水铺就会贩卖一些叫做杨枝甘露的甜品。据说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香港出现，后来去到90年代至到2000年期间，更加有铺头就是拿它来到去发扬光大，加入不同的食材，演化成为不同类型的产品，可以说是红极一时的。讲到来这里，在一个热辣辣的夏天，你又会喜欢吃什么的糖水来到帮你消暑解渴的呢？ 呢啲梗系问阿崔杰彤啊， 系 话晒你都系一个厨房嚟噶嘛， 系啊， 你会自己煲定还是落街食先？ 有时会自己整、 嗯， 有时会贪，即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好想食咧，屋企冇材料就梗系叫外卖或者落街食啦、嗯。但系糖水咧，我觉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咯、 嗯， 即系细个我唔知细个系因为唔知道定唔认识啦，好似冇咁多话食饱饭去搵个地方打趸食碗糖水倾下偈咁样。咁但系咧去到中学时代开始咧，好似真系文化好盛行咁样，成条街你见九龙城就知道啦。间间都排晒队嘅，即系你想食个糖水咧，都唔系话话入去就入去。 系啊，譬如话仲有尖沙咀口福街都系啦， 即系排队嘅 嘢。 系啊，咁啊，会唔会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我哋越食即系越嚟越多人出街食饭啦。咁我哋一食完饭咧，就会有啲人咧嚟走嚟帮你执台赶你走噶啦嘛。 哦， 系啊，即系当你冇再有其他帮衬嘅时候，咁佢又赶你走，你又唔想翻屋企，咁咪要搵个地方 hea 咯。 系啊， 咁以前就可能去除咗话去糖水铺，就系去饮珍珠奶茶。 吓， 咁你跟住其实嗰度又系有糖水食噶嘛。 嗯，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糖水其实得两种嘅啫，一种系屋企食到嘅， 系 一种系屋企食唔到嘅，两、种嘅咋。屋企食到嗰啲、你数得出嘅。 腐竹蛋咯、 哦，腐竹蛋， 系啊， 红豆沙，红豆沙有阵时煲到好结添啊，即系直头当饭食红豆粥啊，我哋成日叫做啊，腐竹蛋、红豆沙、绿豆沙， 汤圆咯，同埋 汤圆 都煮到， 番薯糖水， 系， 极其量加埋嗰个清补量啦，清补量你叫做糖水啦，咁样，冇噶啦， 系 得咁多噶咋，冇啦，咁其他嗰啲或者叫做勉强。你叫做甜點啦，整埋啫喱啦，已經 糖不甩都得， 但要 糖不甩都無量嚇，啫喱都無量，即啫喱要等第二日咯。 係啊，即係你好多時你想食，你係嗰下，哇！我突然間我好需要食嘅時候，最快崔神廚房最快出到爐嘅會係乜嘢嘅糖水咧？ 湯圓咯，就係、 是、湯圓就即刻麥現成咁樣。 唔係啊，我就話糖不甩其實都好快嘅，因為你只要有糯米粉，溝啲水搓一搓，跟住攞啲糖水煮一煮，佢就搞掂 啦。 係啊， 太麻煩啦，聽落都。 咁會啊？ 咁譬如話，正話除咗 上翻去崔神廚房嗰度睇片啊， 好易嘅啫。咁如果你想唔想食屋企嗰啲，咁其他嗰啲譬如咩楊枝甘露、茄粒骨啦，唔好意思啦。嗰啲就係出街食嘅嘢。 反而我覺得出街食咧、你就會食嗰啲糊咯、因為你真係喺屋企，你好少會磨噶嘛。 芝麻糊你 芝麻糊啊，杏仁糊啊，花生糊啊， 開粉嗰啲咯。不過就係硬係 唔得 嘅， 開粉嗰啲咧我試過啦。 一劈嚿底嗰度， 唔係啊，會黐咗一嚿嘅。有陣時你搞唔勻咧，冇啲一嚿一嚿，唔知點算。 唔同啊，嗰陣味，即係你開粉嗰啲咧，你係食到一陣甜嘅糖霜嗰啲味咯。但係你出去食嗰啲咧，真係食到個材料嗰陣香味。 即係佢真係磨俾你， 真係磨俾你嘅。當然有啲都係開粉 嘅，係 啊，但係食得出嘅，我覺得。 咁但係喺嗰個楊枝甘露興起嘅時代，你哋多唔多機會去食 嘅？哦。真系去排队噶， 即系你话嗰间专食芒果嗰间嘢，定系斋食杨枝甘露啊？ 有座山嗰个咯，系、啊，你爬上山食噶嘛？ 你真系会真系会排队去食噶，因为冇啊嘛。以前、哇觉得咁新奇又好食，你会等噶嘛？同埋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以前两口子又好，即系拍拖，又或者一班朋友食完饭，你唔想即刻翻屋企。但以前又冇咁多話，不如去 coffee shop 坐啊，唔係話咁流行嘅，咁不如去食糖水噶嘛，成日都話，咁你又可以有一個爛 get 啊嘛。你食糖水啊？系咪九龙糖食啊？即系会有呢啲烂嘅可以搞下笑咁样啊嘛！ 我真系冇听过， 你冇听过， 搞错啊！ 你九龙糖食糖水，我冇听过。 即系如果系九龙糖食糖水，即系话同 即系另一样嘢嘅， 去嗰啲咩时钟酒店开房嘅意思啊嘛！ 啊，即系你唔会听到去观塘食糖水嘅， 吓，一定系九龙糖食糖水，就系即系个隐喻就系话。你去咗以前九龍塘好多時鐘別墅噶嘛，去嗰度開房啊嘛，咁所以有個爛 get。 而家仲有冇噶？ 而家都有嘅，好似冇咁多啦。即係最經典嗰間冇咗啦，嗰個名啊。咁以前就有呢啲爛 get 搞下，咁而家冇咗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咧，不如唔好食糖水啦，去 coffee shop 啦。你覺得成件事咧，好似自己個品味高級咗，因為去飲咖啡。 但夜晚都係食糖水，即係食飽飯之後咧，都好少好少話去 coffee shop， 都係喺 夜晚就係 糖水鋪噶啦。 咁但係你夜晚而家去糖水鋪嗰啲選擇咧，就已經唔再係好似以前咁咧，即係你爬山去食嘅時候咧，就啤啤夾夾咁樣去好細張噶嘛，張正方形嘅台，跟住係食完你嗱嗱聲就會走，唔會真係坐喺度傾。但係而家糖水鋪我都發覺到咧，即係有好多朋友真係夜晚黑佢會食完飯佢坐喺度慢慢打等咁樣噶。 糖水你哋最中意食边种啊？ 即有冇一个至爱啊？你哋自己？ 我不嬲都中意食中式嘅，因为我又唔系特别好中意系咁 中式， 系啦，唔 系 好中意食嗰啲冻嗰啲，即系雪糕啊，或者嗰啲乱咁沟埋一齐，有啲即系乜都沟埋一齐噶嘛。 系咪都抌球雪糕落去 嘅？应该咁样讲啊。中式嘅先叫糖水啊，西式可能叫做 甜品 啊， 系咪啊？但系咧，而家我就中意食埋台式嗰啲，即系加埋芋圆落去嗰啲啊，烟烟韧韧嗰啲咧，系啦， 有啲系嚼下， 系啊，有啲仙草啊咁样咧，嗰啲我又觉得几好食。 嗯，我就冇好特别喜爱啊，因为我都系偏向中式糖水，我自己都。 你食咩？番薯糖水嗰啲啊？ 嗱，有两番薯糖水系其中一个，但系我唔系最中意食。其实咧，我中意食腐竹鸡蛋。 啊，我都系，我都系。如果唔想谂，多数都系呢呢个系冇食。 落唔落白果先？ 诶，冇所谓，冇所谓。 我听啲长辈讲话，哇嗱，如果你譬如你去一啲嘅中式嘅茶楼嗰度，或者海鲜酒家食晚饭，如果佢俾个白果腐竹鸡蛋糖水你咧，点都要叫。 嗯， 因为咧。白果贵 贵啊嘛，但系我哋做呢行又唔方便食啊嘛，食白果唔好意头啊嘛， 多数都系请你食啦。 反而我自己咧，我都系会越人越大就倾向中意中式糖水，咁但系即系好多时我哋 系咩？以我观察，你系饮冻嘢 嘅，中式糖水有冻噶嘛？我 系 要我系要咩？ 中式糖水都冻，你真系唔啱啊！ 你以为要将系梗啦，都几个月噶啦。咁我系中意咧几样嘢捞埋嘅，即系嗰啲咧咩太极啊定鸳鸯啊， 即系豆腐花捞芝麻糊嗰啲。 系唔系添啊？豆腐花喺底，跟住上面咧就会有一撇嘅杏仁糊，再加一撇嘅芝麻糊，咁佢就打整咗一个太极嘅形状啦，再要加球雪糕落去。 我加球雪糕。 系啊， 咁咪融咯。 系咯。 啊，唔系，因为你下面系冻嘅。 系啊，即系总之咧，我系希望咧。可以一次过满足好多个愿望，就将所有嘢捞埋一齐咧。 而家就全部停晒喺你个肚嗰度啦。话咗你知，食冻嘢系会有肚腩噶啦，你又唔听，仲要几样嘢沟埋一齐，最后加多球雪糕添。 喂，咁抵啲啊嘛，都系嗰个， 即系恨铁不成钢啊！ 之前咧，阿刘国希 send 咗张咧，佢以前喺加拿大嘅相俾我睇过， 好瘦噶嘛，系嘛？ 边个嚟 啊？唉，叫咗你唔好食咁多冻嘢啊！ 忍下口啊！ 系我会食热嘢噶啦，以后。 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意恨故老的细枝要我们也能有些中国诗意来重求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远爆了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 心。 日常生活我哋成日都会讲攞起嚟放低，如果俾福建话你选择，知唔知道边个福建话系代表拎起嚟，边个代表放低呢？夹起来绑肩，你又知唔知道边个打边个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话我唔俾 tips 大家啦，我已经专登咧将一个变成三个字，一个变成两个字咁读俾大家听。星期一估嘢都错嘅话咧，翻工就冇人啦。系入翻正题，攞起嚟福建话咧就系读成架起嚟。哇，都眼你好啲啊，真靓般诶晒架起嚟啊！意思即系话，哇，你咁大力嘅呢、這个都攞得起啊！好啦，放低棒肩，又有个例句嘅，哇，都眼你讲。棒肩疾病啦，意思就系话，哇，你咁蠢嘅，呢件嘢咁重，你放喺呢度啦。嗱，今日星期一，勉励一下大家，见知工作压力谢，别晒棒肩啦。意思就系话，今日咁多工作，千祈唔好摆低啊，大家加油啦。 时间来到8:54，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3%，特别留意的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10点，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系啊，咁啊回忆射球啦，咁头先都有讲自己就上咗呢个凤凰山，咁啊睇日出睇唔到，不过咧喺山上边睇欧洲国家杯咧都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凌晨三四点， 风味都几好 喎。系啊，应该 接收良好系嘛？ 点样都系四年一次。 好嘢， 收到收唔到，成程都收到， 咁 几 好。 因为有啲朋友好喜欢足球运动，喺博彩方面好喜欢嘅，意思系咁佢成程都 update 住个赛果，几有趣。我觉得佢行山系行山啦，成日都挂住即系啲赔率嗰啲，好搞笑。咁啊，放心啊，吓一定要戴翻呢个头盔啦。咁样人 系 唔鼓吹赌博啦， 系 啊 系 啊。 咁啊，与此同时。你可唔可以答得诚恳啲啊？唔好系啊，系啊，系、啊，应该唔鼓吹赌博， 唔鼓吹， 唔鼓吹， 唔鼓吹，唔鼓励，系啦。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小白你屋企附近呢个龙尾沙滩 23号开嘛？ 哎，开啦，终于 有记者咧就直击咗，话都几正下，有冇兴趣去一去咧？你 我有喺边陲望过， 哦、即系佢都有直击下嘅。 系啦，我都有直击嘅。咁啊，第一就系出边有个停车场啦。咁啊，停车场就唔 系 好大。咁啊，基本上咧就系、是、平日$3，假日就10嗰啲。 咁几大咯？ 嗰啲 friend 嗰啲停车场，但系你都系唔冇可能拍到噶啦，因为其实我谂9:00-10:00啲车都已经敷咗啦。 咁你 suggest 嘅 plan B 系咩咧？即系如果 搭车，因为你冇办法，本身你龙尾嗰个位系。即係近大美督，大美督有停車場，咁你龍尾嗰度有一個收費嘅停車場，其實好快脆就爆。其實你唔搭車入去，基本上你揸架車入去，你係冇位擺。 係啊，真係比較嚴重啲啊嚇！即係關於即係泊車呢一個問題，希望有關方面可以舒緩下啦。 咁如果你話嗰個嘅海灘嘅，咁啊個海灘梗係正啦。嗱，本身喺海灘咧睇日出。或者睇日落咧，啊，佢兩樣嘢都睇到嘅喎。 小白講得好冇錯。嗱，依個咧沙灘被認為咧土木署形容為咧日落絕美嘅打卡點。咁啊，土木工程署好少講呢啲咁詩意嘅嘢噶嘛，都係做啲工程啦。咁佢都講得。即係有官方認可啦，係咪先？即係被譽為日落絕美嘅打卡點咁啊！呢、這個大埔嘅龍尾咧，沙灘咧全長200米啦，咁啊，毗鄰大美督同埋船灣淡水， 但又唔係好大嘅，係 嘛？係 啊， 夠㗎啦， 不過 夠嘅，夠用啦，最緊要夠用。不過頭先講咧車位唔夠咧，就真係一個幾禮計嘅嘢，因為、你諗下佢 order time 都會有人去喎。嗱，你睇日出有一班客人， 係啊， 中間游水。 有一班客人啦，睇日落有一班客人， 系啊， 你假使间有一班客人系朝头早由日出开始玩玩到日落嘅话，咁即系佢会压住个车位喺嗰度好耐啦。咁、所以其实根本你系针都插唔入啊，针都吉唔入啊，嗰啲车位嗰一样嘢。咁、但系附近有冇车位可以泊得到？ 附近我知道喺个泳滩对面咧有啲私人停车场嘅， 系系系。 咁、个私人停车场有几大咧？好似系都系同嗰个龙尾泳滩嗰个嘅公众停车场咧系差唔多 size 嘅。近嗰阵时嗰个 BBQ 场， 咪就系 BBQ 场。 我就系 BBQ 场嗰度。嗰个 BBQ 场好大嘅，咁我估啊而家唔做 BBQ 啦，斋做泊车都搞掂。 唔系佢 BBQ 场 咧，我都中意去嗰度 BBQ 噶。 都轉手轉得幾犀利啊， 係咪 啊？ 生意不景氣，你幾耐冇去過啊？ 咩啊？你係講嗰個 嗰個咩啊？ 串燒嗰個 BBQ 定係邊個先？ 你龍尾對面 定 係 即 係 用叉燒嗰個？ 用叉燒嗰個就政府喺入邊噶啦，係 啦， 嗰個就唔會執笠噶啦。 私人經營嘅 BBQ， 即係喺度串住嗰只啊嘛。 私人經營嗰啲啊嘛， 總之好有泰式個名，好似泰式 咁對面， 三個字嘅。 系咯， 个名系咪？ 金刚咪三个字， 系啊， 因为都换咗几多次老板。 但系你中意佢， 我有成日去到喎，我成日去嗰间咯，所以我就唔知你系咪去嗰间咯。 哦， 有好多人。 咁而家我就睇到个变化嘅，咁啊，但系都住咗咁耐，咁啊，啲铺头我发觉而家都开始企得稳啦，因为都系 创造到商业价值， 海滩嘅加持啦，系咪先？咁你有海滩加持，啲人梗系多咗入嚟啦，入到入嚟兔仔饿，兔仔饿咁啊，自然会食嘢，即系对生意好咗。咁啊，所以 兴旺起上嚟啊，成笪地都 系真系兴旺咗嘅， 兴旺起上嚟， 系啊， 直情系旅游热点啦，兴旺咁简单。 都 话支水啊，原先三蚊支都变成十蚊啦。 而家嗰度除咗系叫做咩大美督嗰个叫海滩，叫龙尾泳滩咧，其实佢嗰度叫做丁角。海岸咁样噶嘛，而且即系有啲咁嘅名，因为黄金海岸有丁角海岸， 台湾嘅 感 觉， 系啊，咁你喺个海滩嗰度左望就系前左望咧就系呢一个嘅日出，向右望就系日落，跟住又话到喺丁角海岸嗰度咧就嗰度已经系海滩隔篱噶啦，咁嗰一带咧就有石滩嘅，咁啊石滩大家就要睇住啲潮涨潮退时间啦，同埋咧嗰度就会比较上多嗰啲生物多样性啦，咁啲生物多样性之前政府都话将啲原本龙尾嗰啲生物就搬咗过去，咁搬咗几多你唔讲啦，咁但都有好多唔同生物喺嗰度居住嘅。 头先话支水贵啦，楼价都会贵起上嚟， 系啊， 所以住嘅居民 恭喜你啊，小白， 唔好讲呢啲，嗰度继续住嘅啫。 小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巴士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的坏巴士啱啱拖走了，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在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丽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排到白沙湾码头，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七月五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我这个怀疑至少证明我是真实存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畅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咦？喂，你咪李丽蕊？ 咦？你咪梁继章？ 香港地咁细，当到熟人有几出奇啫？ 马小强 喺香港撞到就唔出奇啫， 不过喺香港电台撞到咁就唔止出奇，直头系阿奇生阿奇啊！ 由六月二十一号开始，每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约定你向香港电台第二台 齐齐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做個港股嘅前瞻啦。嗱，上個星期五咧，恆指回升啊242点啦，但係仍然咧喺29000点留下嚇，報咧28801点啊嚇，成交終於回升到2000亿嘅水平啦。不過市場咧仍然冇乜炒作空間啊，只有新股咧相對吸引眼球一啲啦。幸好近排咧就因為氣候問題咧，繼續俾世界各地啊，世界各国咧去关注，咁新能源股咧持续有追捧。今日有冇机会啊，继续成为升市嘅引擎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麦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嚟到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噶，咁啊喺直播室入边，亦都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Rainbow 喺度。你好啊 ，Rainbow。Hello， 你好啊，小八、哎，各位听众你哋好。 大家好啊，上一次咧，我记得 Rainbow 都提及过啦，咁幸福有五个嘅元素嘅，咁我哋 remind 翻啲听众啦，提一提翻就有包括系正向嘅情绪啦、全程投入啦、人际关系啦、生命嘅意义啊，同埋一个成就嘅感觉，都可以令到我哋有一种幸福快乐嘅感觉嘅。咁但系啲理论就喺度啦，我哋点样可以实践到而得到呢啲嘅幸福快乐呢？ 咁咧就等阵咧，我就会分享咧几个嘅我哋可以做嘅一啲嘅 exercise 啦、啊， 或者我哋一啲嘅提醒咁啊。嗱，第一个咧，我哋就讲紧啊，唔知道你有冇写日记嘅习惯咧，小白？ 日记冇、 啊，系咪细个都冇噶？ 细个有啊，但系自从兴起咗呢啲咩由 blogger 开始， 啊、 跟住系啦，跟住到而家已经去到一个数码化年代嘅时候咧。就真係個人少咗去到寫日記啦。 可能你嘅日記都係可能係 IG 啊、Facebook 啊嗰啲，即係一年後睇翻 pop up 翻，哦，一年前原來我有呢個感覺。 係啊，而家啲日記就形象化咗佢啦，已經。 係啦，就可能喺你嘅社交媒體嗰度、啊。其實咧，第一樣嘢咧，我哋點樣可以提升個幸福感咧？其中一樣嘢咧，都鼓勵各位聽眾啦，或者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做嘅，就係、是、寫一個叫幸福日記啊。咁當然你可以寫一本簿又得、 或者好似你咁讲，记唔记得有一轮咧，我哋即系诶社交媒体咧都兴一种啊乜乜挑战，乜乜挑战。 我记得记得记得。 系啦，咁 冰桶啊，有好多。 系啦，然后又话 tap 几个人咧，要有啲感恩练习，其实就类似咁样都有嘅。咁咧系做啲乜嘢咧？就建议咧，我哋每日咧喺瞓觉前啦，嗱，每日唔使多嘅时间，十分钟到啊。 嗯。 我哋咧就回想翻咧，你嗰日发生啲咩嘅好嘅事情？我哋写三件好事得噶啦。 嗯。 咁啊，包括譬如感恩嘅事啦、开心嘅事啦、幸福嘅事。 嗯。 不过最重要咧系写埋个原因。 嗯。 嗱，即系平时我哋写，譬如我当假设啦，啊，今日咧好开心，因为咧，当假设，哇，小朋友好乖。 嗯。 OK， 咁啊，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哇，小朋友乖，我就好幸福啦。 识得做晒啲功课。 系啦，咁可能咧，你唔系净系写小朋友乖，令到你好幸福，你好快乐，而系你要写埋背后个原因。嗯。小朋友做晒功课都系一个原因。 因为佢成长咗啦。 系啦，最紧要就系咩？其实小朋友已经成长咗，或者小朋友都因为好爱你啊， 嗯， 佢好想咧去令到你开心，所以去做呢份功课， 嗯， 咁令到你会觉得幸福快乐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各位家长咧，或者各位听众咧，其实我哋写个幸福日记嘅时候咧，唔系单单写个事件， 嗯， 最重要系背后个原 因。原 因。你揾得出，即系譬如好简单。啊！同事请我食雪糕咁样， 嗯， 其实都你话吓咁小事都写，其实就系咁样噶咋， 嗯。 但背后原因就咩？哦，原来同事心目中咧系有我嘅存在嘅， 哦。 啊，同事好锡我，或者系咧同我关系好好，呢，這个都系令到我幸福。 尝试将一件咧好简单嘅事抽丝剥茧，入边嗰个幸福嘅原因喺边度，就写翻落去。 系啊，同埋我哋个焦点就系即系写啲好噶感恩啊幸福嘅事啦，即系唔好话哎呀我啊冇小伯咁有钱啊，咁呢啲就唔幸福噶啦嘛。咁，而系我哋会系。即系一啲好简单，即使我哋话好似今日咁，我哋有生命气息，其实你都谂下，喺， 嗯， 个疫情底下都唔系必然嘅。 系啊， 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系可能即系上天嘅保守，或者系我哋有个健康身体都唔容易。咁呢啲都好值得去写低咯。 嗯， 咁但系有样嘢咧就系，是，嗱，我哋有时都唔好三分钟热度。 嗯， 即系唔好话啊，今日系啦，啊，听完今日哇，小白呢个节目好好，我就今日开始写啦。咁啊，写低一日咁就咁就唔够持续嘅。咁所以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我哋都至少。要坚持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系啦。咁当然你可以一路 keep 住落去啦，成为一个习惯啦。咁， 嗯， 同埋咧，如果我哋做咗一啲研究或者啲咧，即系调查咧，啊，原来一个人咧去持续咁样写呢个幸福日记咧，连续咧即系六个月嘅话咧，其实咧会有个感觉，你会更加咧系幸福同埋少啲抑郁噶。 哦， 所以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他已经对每一件事呢越来越好像练习一样，看得通看得透，到底他们幸福的位置在哪里，而去享受那个幸福的感觉。 还有就是他会觉得，啊，我是看我拥有的东西，而不是看我没有的东西，这件事很重要。即是当我们人不知足呢，其实就很不快乐，大家听过了，知足常乐嘛。 嗯， 所以如果我一路写的时候就看到，哇，原来我都拥有很多，即是那些不一定是物质，好像这样 说，嗯， 可能哪怕是一个我们讲很 basic 的，生命气息，或者我哋讲紧人哋对我好，人哋对我笑一笑，其实呢啲咧，我哋都唔好觉得系 take for granted 理想当然，而系咧即系少少事一路储咧，其实就堆沙成塔咁样咧，你就发现原来自己都已经好幸福啦。咁，所以呢个咧，嗯，幸福日记咧，好适合大家咧一齐去做嘅。 系幸福日记呢，这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喎，呢，这个 系啊，或者你可以幸福嘅 Facebook 啊、IG 啊，你嘅动态咁样，咁同埋可能你都影响紧身边嘅人噶，即系你发现咧，如果我哋好负面，身边人都会咧受住，大家都会互相影响咧。倾嘅话题都可能好负面咁，都唔出奇。咁，所以大家用一个正面嘅，一齐去感恩嘅态度咯。 好嗱，咁如果自己做嘅就可以做呢个幸福日记啦。有冇啲其他方法，我又可以同其他人一齐做，又感觉得到头先所讲嘅幸福元素？ 系啦，咁第二样嘢咧，我哋就讲咧，我哋嘅回应啊，其实我哋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咧，有冇留意我哋嘅回应系咪一个叫积极主动式啊？ 嗯， 咁原来咧有四种嘅回应，有得意，大家听下咯。第一种咧叫做咧积极主动啦，咁咧就系譬如你喺语言上咧啲好热情咁样回应嘅， 嗯， 即系人哋同你对答啊。讲嘢啊，沟通嘅时候你都系好积极啦，同埋你嘅非言语， 嗯， 即系我哋讲讲我哋面部表情、我哋手势嘅动作咧，你都会系有一啲嘅即系表达嘅。譬如人哋讲到啲嘢嘅时候，你会好开心，你会有回应嘅。 嗯 ，OK， 咁呢个叫积极主动咯。咁啊，另一种咧就系讲紧咧，有啲叫都系积极嘅，你都会回应人哋嘅喺言语上。不过你个面部表情咧相对被动啲嘅，即系你可能你讲一句说话，可能你个反应冇咁大，或者你都系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咧有一次咧，我记得咧有个小朋友。佢咧就喺學校咧攞咗個獎牌喎。OK， 咁你知學校即係幼稚園有啲運動會咁樣啦。咁你知嗰啲其實都係分豬肉獎。 有啲都係實力嚟嘅。 有啲都係實力啊，好搞笑。咁啊，佢哋點樣咧？嗱，咁啊，有家長點樣用積極回應咧？就係、咁樣喎。第一個方法，哇！你咁叻嘅，攞到個獎牌，哇！快啲話俾我聽咧，當時嘅情況先。嗱，你會見到個家長咧，就用緊一個積極主動態度，就包括佢個回應啦。你發現係好好開心啦。咁啊，面部表情，嗱，大家可能喺個背後係啦，又會笑， 睇到嘅咁樣。 係啦，咁呢個就積極回應咯。咁人哋聽完之後，個小朋友都覺得好開心啦。呢係第一種回應。 同埋媽媽仲喺度話：你講翻嗰陣時嘅情況俾我聽啦，即係好似係好想知道，而唔係敷衍佢啦。 係啦，咁啊，第二種咧就係、第二種咧就爭啲啲嘅啫，佢都好積極。不過有啲被動就啊攞到獎牌哇做得好，不過咧佢個語氣就相對平淡啲，即係你發現你中意聽第一種定第二種、 哦？第一種啦、啊， 係因為係 第二種好行貨周，成日都聽。 係啦，但係第三種更加冇咁好添、啊，就係、消極嘅主動就係咩咧？個個都有㗎啦、啊，即係佢都有回應， 哦、即係一個鵝字咁鵝咁樣咯。 係啦，或者覺得即係覺得好理想，當然個個都有㗎啦。誒、你嗰啲咪分豬肉獎咁，咁、就令到人哋咧會感覺哇，同你傾偈咧，或者我想同你分享多啲，同阿媽你分享多啲，都好似咧冇一個積極。回應我就唔想再講咁多啦。 豬肉獎啊，都有份玩啦、啊，係咪先？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比較消極啦、主動。但有一種咧更加唔好咧，就有家長或者聽眾要留意，就係、一啲叫做咧消極又消極又被動嘅、直情係咩咧？譬如我同你講，啊頭先啊，我攞到個獎牌啦，媽咪。快做功課啊！ 哇，你都冇理咁樣， 係啦，直情 ignore 咗佢喎。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諗下，如果我哋可以人與人之間用一個積極主動呢、一個回應方式去回應咧，亦都可以提升到身邊人嗰個幸福感嘅。 嗯，咁啊都有好多嘅方法咧，仲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實踐下我哋嗰啲幸福元素嘅，咁啊令到大家日日嘅生命入邊都可以感覺得到好多幸福，咁啊最好啦，係咪、好，唔該曬 Rainbow， 好，祝大家幸福，拜拜。 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造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造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未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俗，要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灵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他是曾比特，我不是丘比特。你们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袋鼠啊？今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袋鼠这种动物。袋鼠跳跃的时候会将它的后脚拼在一起，就好像是以一只脚着地的方式。动物学家研究发现它们的移动方式的效率是高过四只脚着地的动物。因为在每一步的跳跃，袋鼠都会将能量储起来，然后再释放出去。袋鼠的育儿袋里面有四个鱼头，两个长的正常使用，两个短的要来备用，所以他们可以同时养育两个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亦都可以根据孩子的需要提供适当的奶水。婴儿期的小袋鼠就需要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的奶，而已经离开育儿袋的孩子呢，就喝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的奶水。听到这里，你是不是都惊叹着造物者的鬼斧神工呢？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崔洁彤。 神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打电话俾阿林小姐。早晨啊，林小姐。 早晨啊，系啊。 早晨啊，你好啊。咁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特别嘅祝福咧？又想透过我哋同啲亲朋好友讲下。 第一咧，就咁我老公就祝佢父亲节快乐啦。咁、哦、佢就最近退咗休。 嗯。 咁就喺屋企帮手，咁都辛苦啦，咁 系荣休啦吓，咁啊， 系啊系啊， 父亲节啊好难得嘅，咁啊有冇话点样同佢庆祝啊？ 咁咧佢影全家福同埋个孙仔， 哇开心啊呢啲， 系啊 搣下个孙个面珠墩咁样，哎哟你哋真系谂起都开心啊！ 系啊，另外就祝自己七月八号同埋有个朋友 Angela 都生日快乐， 系 咁另外仲有个朋友。七月四号阿 Mandy 就生日快乐， 嗯， 一个就阿 Penny 就七月十四号生日快乐， 系 咁咧就七月九号就系我就同我老公结婚38周年， 七月九号啊， 系啊， 哦喂，点庆祝啊？七月九号嗰日， 咁就去 book 咗去愉景湾。去住一晚同埋食自助餐咁啦。 哇，谂起都 sweet 喎、 哦。係呀係呀。 係咪一年都会点样出去庆祝下，或者生日甚至乎係结婚周年嘅时候又会諗多啲唔同点子一起庆祝下嘅呢？你哋 都成日都一起食饭嘅，咁一家人都咁、就今次就特别啲囉。 梗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唔同啲嘛，係咪？ 是啊， 吓佢会唔会即系譬如咁多年嗱，同你庆祝呢个结婚周年嘅时候，都有啲 surprise 会唔会啊？ 冇啊，今次系个女啱啱安排咗，咁就一齐去玩咁咯。 哦，咁不如你今年试下谂啲得意嘅嘢同佢哋庆祝下啊嘛。 而家咪打电话上嚟，咪够晒得意啦，系咪啊？ 你啱，你啱。好啦，咁就祝你吓咁、多位嘅朋友生日快乐，又祝你同你老公啊继续甜甜蜜蜜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多谢晒。 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林小姐，多谢你，拜拜， 拜拜。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我 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 晨光追踪三十一， 饮完淡水啊，继续啊，睇电视咯，追踪三十一 ，Kason 有啲乜嘢我哋追踪下啦。 早晨啊 ，Kason。 首先你都要讲身体健康啦。咁今晚咧七点踏七嘅时候咧就会有医生与你啊。咁今次咧就开始讲呢个帕金逊症啦。咁原来咧每100名嘅60岁以上嘅长者之中咧就有一人咧系患有呢个帕金逊症嘅。咁全港大约有20000个患者咁样。咁今集咧就会讲下啦。咁究竟系点样定义帕金逊症咧？咁历史同埋嘅诊断。段方法是怎样的。咁而衣食同源呢就会讲下夏天嘅时候好多人食雪糕啊食雪条啊咁去消暑。但是呢好多呢啲加工食品呢都系高脂高糖喎，点样揀先至合乎健康或者系比较健康呢咁样。而中医亦都会介绍呢一啲呢清热生津，生津就系咩呢，我哋好啱嘅就要口水多㗎嘛，係咪嘅消暑茶飲嘅。咁另外呢讲到飲品方面呢，好多人呢都会贪方便就会买一啲胶樽飲品啊咁样、又觉得佢回收㗎嘛，唔会唔环保㗎嘛。咁但係呢咁今晚可以睇睇啦，八点钟嘅铿锵集啊，市民当入樽啊，因为原来呢喺2019年呢嗰、那个系过去10年啊就已经创咗呢个新低啊嘅呢回收率啊。咁、有呢就系、有传媒嘅揭发呢，有啲外判清洁工呢自然将你哋呢可能你特登哇即系储起晒攞去又洗干净埋抌嘅胶，即系抌去呢个回收桶嘅胶樽呢，佢、一嘢同你抌咗去。 抌咗去堆填区， 系啊，咁样你系咪真系白费心机咁样？究竟系点嘅咧？咁样而家咧又话喺全港18区咧推行22个便利回收点啊嘛。咁究竟运作系点咧？咁大家今晚啊可以留意八点钟嘅铿锵集啦。 好啊，唔该晒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当局根据港区国安法冻结苹果日报资产之后，公司将会在几日之内被迫关闭。报道引述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身在美国的顾问Mark Simon 表示，公司无法获得更多资金，董事局计划星期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 警方表示，去年调查的洗黑钱案件宗数有1905宗，处理的可疑交易报告有57000多宗，两项数字都比前年升大约一成，情况值得关注。由今个月起，警方的财富调查组、联合财富情报组及财富调查总部从毒品调查科分拆，整合并且升格成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加强打击洗黑钱的工作。财富情报及调查科高级警司郑丽琪表示，近年有犯罪集团用不同借口叫人借出银行户口俾佢哋处理犯罪得益，即系洗黑钱。户口持有人同样会干犯罪行，呼吁市民切勿答应。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总警司林敏娴话：近年有虚拟银行、储值支付工具等兴起，令到金钱流动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增加警方追查洗黑钱活动的难度。林敏娴话，警方下个月会向立法会财委会寻求拨款，升级可疑交易报告系统。广东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来自东莞。东莞今日起对全市人员展开核酸检测，确诊的是麻涌镇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的学生，是早前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东莞市疾控中心说，今次东莞疫情和广州疫情分别来自不同的传染来源，患者就读的学校目前只是提供网上教学。麻涌镇全镇实施封闭管控，居民不得离开封闭范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若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会面对国际孤立。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现时未到发出威胁或者最后通牒的阶段，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若果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会同盟友磋商，考虑如何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不会只是依赖中国，除了世卫调查，美国本身亦都会分析，包括透过情报部门以及同盟友合作追查到底。中国外交部重申，疫情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要求美方能够好像中国一样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5点，系跌395点，总成交金额1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0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8.3跌5毫，腾讯控股597蚊跌6蚊，信宇光学科技226.8跌1.8。美团293.8跌6.8，阿里巴巴204.8，啱啱转咗，阿里巴巴系报204.8跌2.2，长实集团52.3跌6毫，药明生物133.2升1.1，工商银行系报5蚊跌5仙，汇丰控股45.6系跌1.6，中国平安75.9跌1.5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10.1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44，人民幣6.449， 英镑对美元 1.382， 欧元对美元 1.187， 欧元对美元 0.75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5点，跌898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86美元，卖出1,77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仲系未清理好，咁一带仲系车多，排到祖尧村。重复多次咧，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祖尧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车龙咧都比较长嘅，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嗰段亦都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红磡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大亚街一段挤塞，咁车龙排返去佛光街天桥，近住嘉围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蝴蝶谷对出。龙翔道去观塘咧，龙尾去到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星河名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车龙咧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跟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碧沙路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盈辉台。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盈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阿欧，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咁黑嘅？ 你话我啲运气啊？ 我话你嘅肤色啫。 夏天晒得多太阳咯。 钟哥叫我准备暑假特别环节啊。 咁你黑啲、啊？ 我叫佢搵埋你啊。 吓、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我哋金虎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41啊，咁喺听呢个九点半钟梁荣钟之前啦，我哋有个呼吁嘅，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啦，咁啊，如果有啲祝福嘅说话咧，可以透过大电波啦，咁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会收集咗之后啊，透过大电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一啲迟来嘅父亲节祝福都 OK 啊，紧要啊， 我听到即系小白咧，琴日过咗一个好开心嘅父亲节啦， 系啊， 简单但系温暖嘅， 简单而隆重啊，直头系， 最紧要。儀式感啫，拍張相打個卡係咁， 又有禮物收， 又 想點啊，爸爸？ 蛋糕切喎，切糕下話俾你聽，有炮仗添啊，爸爸爸！ 我想話咧，尋日我都經過一啲餅鋪咧，見到嗰啲專為父親節而設嘅蛋糕咧，好搞笑！你估係咩造型啊？ 啤酒咯， 唔係 胡鬚型啊， 唔係喎。是肌肉喎、 啊， 你又點會估得到呢？ 我琴日見過有啤酒倒落去個蛋糕嗰度嘅，即係個造型依家即係五花八門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我就行過幾次，我話啊嗰、那個啡啡地色係咩嚟嘅咧？咁跟住最後我都忍唔住，我注足咁樣望，原來係。嗰、那个肌上半身嘅肌肉，跟住楞条蓝色嘅胎咁样 咯。哇，有心思啊！唔知系咪寓意叫啲老豆都粗 fit 少少 啊？ 大 佬，但系你又买个朱古力蛋糕俾佢食， 咪咯，摆明害佢啫。 琴日我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嗰度讲咧，父亲节礼物咧就系、是、最好就系十二点可以自己静静地睇意大利嗰场欧洲国家杯，全部细路瞓晒觉，老婆又敷紧面膜，佢最享受嘅父亲节嗰片刻就 系 嗰两个钟， 即系嚟得及时啊！呢、這个比赛， 我同佢讲啦，我话好享受啊，系啊，听日就唔会发生噶啦呢件事，系老公快熄电视啊，听日唔使翻工啊。 除咗父亲节之外咧，咁啊1872388亦都打电话嚟，好快出去放榜咯，系啦，咁啊心情方面当然系紧张啦。咁啊呢个时候，如果即系朋友或者自己啲小朋友仔仔女女准备放榜，紧张嘅心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叫佢 relax 啲。 系啦，咁啊而家接听你嘅电话，可以点首歌送俾佢哋啊。 点半钟，梁文钟。 今朝我想讲，好难明白啊！你可能都听过以下呢个故事：一个有钱人想过河，于是佢揾咗一个渔夫，用佢只舢板送佢过河啦。佢同渔夫讲啦：，不如我教你投资啊！渔夫话：点样投资啊？有钱人话：你将呢只舢板卖咗换钱。将啲钱做生意，然后再搵钱。渔夫话：咁搵到钱之后呢？有钱人话：搵到钱之后再买一条大船。渔夫再问：买咗一条大船之后又点呢？有钱人话：再卖咗佢，咁咪可以搵更多嘅钱咯。渔夫话：有好多钱之后，咁可以点啊？有钱人再讲：喺海边买间屋。然后买只游艇，每日出海过啲惬意嘅生活。渔夫话啦：，咁唔使啦，因为而家佢间木屋已经喺海边，佢而家日日都系坐喺呢只舢板出海，过紧惬意嘅生活。其实有钱人同渔夫去到最后过嘅生活，可能都系一样，但系两个人行紧完全两条唔同嘅路，冇话边个好。边个唔好，更加唔可以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因为完全系个人嘅选择。到底你自己想点，只有你自己先知咯。你可能会话啦，正值搏杀嘅年纪，点可能无欲无求啊？又系、啊，后生仔系人都会话搏得就搏噶啦，冇理由有得搏唔搏噶嘛。但系我哋成日话搏，到底系搏啲乜嘢咧？其实四个字讲晒啦，名利权欲，有名就要有利，最紧要有权，因为咁先可以满足到自己嘅欲望，样样都要。我哋好似一生出嚟就想要，但系冇谂过点解要。你铺话法啦，有名有利有权有欲，我哋就叻过人威过人啊嘛，个个都想搵多啲噶啦。但系当你攞到好多嘢嘅时候，你又舍唔舍得放手呢？ 记唔记得另外一个故事啊？有个小朋友伸手入去一个装满糖果嘅樽里边，谂住攞糖食啦，一手攞住两粒糖，点知当只手变成拳头之后，只手就攞唔翻出嚟，塞咗喺个樽口度。但系佢唔肯放手，因为放手就冇咗两粒糖，然后喺度喊。妈妈叫佢放手，小朋友跟住攞翻只手出嚟啦，以为一粒糖都冇晒。妈妈跟住由个樽倒咗好多粒糖出嚟俾个小朋友。原来有时候识得放手，可能会得到仲多。当然，唔同嘅年纪追求嘅嘢都会唔同嘅。小朋友唔会明白放手系会得到更多。有钱人唔会明白生活唔一定要用物质堆砌出嚟。你听到呢两个故事，可能都会觉得好有意义，亦都可能会觉得好无聊嘅。因为唔同年纪、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追求咯。可能真系要到咗一定嘅年纪，你先至会明白，原来知足先会常乐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嗱，见今朝早咧，阿 Vincent 就讲下食糖水嘛，咁我就想讲啊，最近其实我喺屋企咧都整咗一个平时喺糖水铺先会食嘅糖水，原来咧都几容易整嘅，就系呢个蛋白炖椰皇啦。咁喺呢个夏天咧，其实 好嘢嚟， 好靓啊，好靓啊！哇，其实我系好少真系买个椰皇翻屋企就咁斋饮啊。即係可能你真係出街咧，冰凍好，即係好熱嘅時候，想飲翻一個冰凍嘅椰皇，你先會去街嗰度飲。 開椰皇都難喎、啊，要 剥烂佢嘅。 我啱啱就系正想讲，我咧就上网喺度睇啦，到底点样开椰皇？有啲朋友就话：，小心啊，小心戒亲手咁样。原来咧椰皇都有佢脆弱嘅点嘅。 哦，系啊，有一点系特别系脆弱嘅。我通常就会攞开蚝嗰啲锐嗰啲，笃笃笃笃笃啦，笃到佢系啦，跟住就吉之饮管。但系你我开得好靓咧，又好难嘅。 哦，其实呢个椰皇你当佢系个底就圆啦，跟住慢慢就尖上去啦。咁佢尖上去嗰度呢，其实佢有几条痕嘅。有三条痕啦，正常三条痕啦，喺个尖嗰度滑落嚟嘅。 洋葱头咁样。 係啦，好似洋葱头咁样嘅。咁你发现呢，原来佢两条痕中间个位比较阔嗰个空间呢，就系、是、比较脆弱嗰位， 就系佢弱点。 你就喺嗰个位嗰度落刀咧，就锥落去，咁跟住就一路转，一路凿落去，一路凿落去。咁当然都要小心手啦。咁、但系你揾到嗰个位，即系比较脆弱嗰个点咧，咁、就其实都几容易开。即系我冇乜力水啊，对手，但系都好容易就开得到。 使唔使使放咗啲椰水出嚟先？ 嗱， 我身上嗰啲虾咧，笃完之后要放嘢。 唔系，因为咧，你一路转嘅时候，其实你会打侧咗个椰子噶嘛。咁佢系会流咗啲水出嚟嘅。咁你见佢流咗出嚟，你就即系将佢倒翻直。 系啊， 倒翻直佢嘅时候咧，就慢慢再用手揭开佢咧，就应该都 OK 噶啦。咁、一啲都唔难嘅呢一个步骤。咁、那个炖嘅方法亦都唔难啦。咁我迟啲就放上去网上面俾大家分享一下啦。呢、个喺屋企整到，哇，其实几正，无论热食或者雪冻咧，都一样咁好食、我觉得。 同埋通常咧，依家啲糖水铺都好兴呢一味噶嘛。 系啊系啊，好、滋润、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椰皇呢，通常我有个食嘅方法就係督穿咗佢个窿之后攞飲管啜啦。 我正想讲埋呢句，就算呢你炖得唔成功都唔紧要，你咪当飲咗佢囉。 可以飲咗个椰皇佢。不过我以前我唔係即係啱先听 Kitty 讲係点样开个椰皇啦。咁我唔係好识开嘅时候呢，通常都係有个办法就拎住个椰皇。走去斟翻上面，一嘢崩落去， 哇！咁啲水咪浅晒出嚟， 所以要饮晒啲水先咯。 哦， 跟住净系食佢啲肉啊嘛，我谂住。 哦，即系饮晒啲水，跟住又剥开佢，跟住就先刮刮。 因为有啲椰皇咧，佢都几好食嘅啲肉，但系有部分当然一咬咬，一开完之后你发觉刮你都刮唔到，好硬嗰啲肉系。但系有啲咧，发觉软硬适中嘅时候，你就发觉真系几香口嘅呢、 這 个，呢、這个好食啊！好，咁啊，享乐时代就唔系讲椰皇啦，讲另外一种。中哥唔食嘅 系咩？ 榴莲， 我榴莲。喂，讲开榴莲咧，真系可以分享一下。琴日咧，我去超级市场嗰度谂住，即系庆祝父亲节啦，咁啊翻娘家嗰度食饭啦，咁啊买啲咩氹下老豆开心咧，咁啊一定系买层楼噶啦，唔使讲噶啦。咁但系楼我买唔到啦，咁唯有买榴莲啦。 榴莲，榴莲都好嘢啊！喂。嗱，坊間有好多唔同榴蓮嘅種類啦，你哋比較上中意食邊只？ 我就係想講啦，琴日去到超級市場，我見到一個榴蓮種類，哇，貴到黐線，真係貴到黐線！一包咧，兩隻手拍埋啦，兩隻手拍埋咁大，一個膠兜，用保鮮紙蒙住， 二百幾。 泰國嘅金枕頭，你估下幾多？我目測啦，大概有七粒到啦， 七粒 都係大，好似兩個內臟嗰啲咁嘅。 兩個腎，咦？你個腎？係 兩個腎咁嘅 size 啦， 加埋個肝喺度。 佢話：喂，我個腎好大㗎，哦 ，OK， 你叻咯咁樣。咁啊，我淨係見到啲細腎啫，兩嚿咁樣， 兩嚿腎， 兩。够肾咁样，哇，贵到真系！我头先用咗个字眼啦，你哋估下几多钱？ 佢系咩金枕头啊？ 系泰国金枕头。 金枕头如果入边有七粒， 系七粒， 七粒都算多噶咯，系嘛？ 系啊，我觉得应该系二百蚊左右啦， 系嘛 ？Kitty 咧？ 啊，我唔识开榴莲嘅，我都会估二百零蚊咯。 系啱啊，230蚊， 哇， 好贵，其实真系好贵啊！咁佢隔篱咧一个平啲嘅，就系越南嘅版本啦。 系 越南咧就平一半， 系啊系啊。 但系咧，你望上去越南嗰啲肉咧， 个肾差啲系嘛？ 个肾黑色噶大佬，有啲位黑黑地咯。 又未去到黑嘅，不过我自己真系觉得咧，越南嘅榴莲，我自己个人啦，觉得佢系冇咁香。即系佢冇泰国嗰种，虽然可能佢哋同一个品种，即系可能你移植过去越南嘅土地嗰度种啦，硬系觉得咧嗰个味道冇咁香浓嘅感觉。 咦，你有研究喎？ 我有啊，由细到大食榴莲啊嘛， 我 哋 唔食过，唔系如果你话你试下啦，咁我会试嘅，但我唔会特登买。 你今年几多岁啊？ 做咩关咩事啊？咩半生果嚟嘅咩？ 四十岁之后就中意食噶啦， 咁唔怪之我味啦。你睇小白几尴尬， 唔系我由细到大 我都中意食，我系榴莲爱好者嚟嘅，我都系 系啦。嗱咁啊，榴莲咧就系好食啦，好多人中意食啦。嗱，我自己中意食榴莲嘅方法咧，因为嗱，而家街上面买到嗰啲就帮你包住晒保鲜纸，可以睇得好清楚啦。其实好嘅，但我真系会嫌佢贵得滞。咁我自己中意都系嗰啲老土方法咧，就喺街市嗰度买一个 成个。 最好呢而家好好嘅，你同嗰啲哥哥呢傾兩句嘅時候呢，佢就會開條罅俾你睇。 喂，但我想問係咪獎品 真係㗎？ 等先等先，呢個值得深思。點樣開條罅俾你睇呢？個 過程係點呢？其實就喺個榴蓮個屁股嗰度剁兩下，跟住呢就撬開佢，撬開咗佢之後呢，你就可以睇到佢條罅，一喺罅入面望到佢啲榴蓮肉，望到佢咩顏色。 有嘢㗎，有嘢㗎。咁佢開咗可唔可以睇？ 咁又唔會急嘅。 唔係，咁你開咗睇咗條罅，你覺得啲色唔對路，可唔可以？ 佢可以同你講，嗱開咗條，嗱你睇過啦，呢個唔啱唔緊要，我開個第二個俾你睇， 開另一邊，即係開另一邊。 唔係啊，直頭揾個第二個， 直情另一個。 係啊， 你嗰個哥哥幾好啊？係 咯， 你揾當好人士嘅生果檔，然後咧就同佢即係風花雪月咗一陣，係啦， 要啲時間先可以建立到一個好嘅友誼。 你知唔知我直頭同嗰啲生果檔嗰啲哥哥仔喺度講嘅話，哇！你揀榴蓮咁叻嘅，幫我揀一個啊咁樣，咁佢梗係開心啦。然後佢直頭講埋就係原來佢老婆咧就中意佢揀榴蓮揀得叻，所以先你讲到咁样，你梗系可以有个选择嘅权利，同佢开完呢个榴莲，你不如俾我拣第二个，佢又 OK 喎。咁于是乎拣咗三四个，就终于拣到佢自己最满意嘅。 好啊，好啊， 系啦。 咁啊，小华，下次你去嘅时候，你影低边一档，我喺翻你个档嗰度买就 OK 啦。我唔想了解佢嘅前半生，同埋听到 佢点样， 冇错啦， 点样追佢老婆。 不过咧，即系我哋啲华侨底啦，咁啊，所以咧有阵时食榴莲咧都有啲得意嘅嘢嘅，就系除咗我中意买成个榴莲翻屋企自己拆之外咧， 喂，呢、這个我正想问，系咪就系每个榴莲咧，其实真系好似开宝藏咁样，有啲开到十契，有啲咧开到七粒，即系啲肉、啊、 哦，都系、哦， 系嘛， 系啊系啊，有阵时咧，你见到有啲可能窄少少，你以为冇啦，但如果你识开嘅时候，刮一刮咧，哦，原来仲开到一层出嚟，不过有啲细细地嘅肾喺入边咁样咯， 好啊好啊， 细肾可能香啲噶， 系啊， 有阵时又唔系追求大噶， 你点知啊？嗱，点解我一定要咁中意买一个原装嘅榴莲翻嚟咧？因为如果你买嗰啲保鲜纸包住嗰啲，食完之后你就抌啦，洗手啦。但原来本身榴莲的壳咧，佢咪有啲白色嗰啲边嘅，嗰啲白色嘅边有啲系已经起散噶啦。咁你食完榴莲之后咧，我哋通常啲我哋屋企人咧就中意用嗰啲嘅白色起散咧，就好似当番茄咁捽翻只手。点解咧咁样？食完榴莲好大阵味噶嘛，只手。原来用嗰啲嘅散咧，当番茄洗完只手咧，系完全冇味，可以劈走啲味。 咁神奇， 好神奇！ 你都唔食榴莲，冇乜所谓。 唔系，我可以话俾人哋知嘛。你知唔知我唔食榴莲都知道？ 唔食榴莲都知道， 即系就咁捽下嗰个白色边就得。 系啊，冇错。咁你话食榴莲有阵时话好补嘅，咁但系又热气嘛。咁我哋屋企咧就中意用呢个方法，就系喺个榴莲嗰个兜嗰度咧，即系个壳啊，好似有个兜咁，你加啲盐，跟住再捽用直接用个榴莲壳倒翻嗰个盐水，咪饮几啖咧。原來可以非常之好嘅下火功效， 哦、又可以洗手， 民間智慧啊，話俾你聽。 係咯，不過兜住嚟飲嘅時候小心啦，都仲係有刺嘅，相信係嘛？ 吉親自己口。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啊。在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欧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